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喂 ，hello， 睇下有冇啲声点先，有冇爆啊？冇爆到。喂，嘉宾睇到边个啦？嗱，打个招呼先。呢位 Crystal 啦，嚟过嘅灵魂少女，后面嗰位咧就系 Manson 啦，就系男朋友仔系嘛？咁样介绍冇问题系嘛？OK， 费事啊，即系你知上得镜好多人追求噶嘛，咁啊 唔会啩？ 咁啊即刻整个男朋友喺度，即系压住个位先，即系大家唔好有。 遐想 系啊，另外一啲幻想啦。喂，咁咧今日咧就好突发嘅，因为就系好嘅即兴咁样咧，即系咁我同阿 Crystal 讲声，喂，你知唔知你自从上完阿潘聪嗰度之后咧，就好多人走翻转头嚟睇翻《鬼吹廿四》同埋呢个咩啊？猛鬼 Studio 喎。系啊，咁所以 你知唔知你嗰我上次分咗五集咁出噶嘛？五节噶嘛？ 五节。 咁咧开头咧就得千几人嘅啫。但你竟然有两条片过咗十 K 嘅， 吓系咩？ 真系多谢阿潘聪嗰边大热啦。咁啊，唔知系咪好多人因为咁样入咗嚟啦？咁啊，而家唔知有冇人入嚟咧？及下先，啲都有人入咗嚟咯。咁啊，招呼下大家先，趁而家都唔系好多人入咗嚟。哦，39人啫，好少啫。OK， 嚟咯。咦，唔读喎，竟然 大力水手789探长， 喂 ，hello， Kenrick 风探长， 喂 Kenrick， 好 ，Ultraman 数96 ，hello， 叫咗你030201探长， 喂，新嚟喎你 ，Kenrick 风大家好 ，hello， 大力水手789嘉宾好， 系 ，Timono hello，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嘉宾好 ，Alan Chum 探长好，嘉宾好 ，Jan 十二咁热闹啊！Raymond Chung， Hello 探长，灵魂小女同男朋友， 欢迎朋友 探做嘉宾，挥手。 Hello， 呢个大金我 friend 嚟嘅，喂，大金好得闲啊，佢份工咧就真系佢老板都希望佢好得闲嘅，咁啊喺度公开梗系唔会讲啦，即系有咩工个老板希望请个人翻嚟，我最好咧就唔使做嘢，咁我就好开心啦咁样。 咩工作？咁呢 个 IQ 题嚟嘅，冇错。咁啊，临收工我先会讲啦。咁啊，而家唔讲住，因为唔系主题，临时。因为好多都中意临时嘅，唔知点解，即系好中意突发嘅。 即系 Kenny 系 Hi 探长 ，Ken Wifi on the chat hello 主持及嘉宾你们好，挥手。 你啲 friend 嚟嘅应该。 Hello everyone， Anderson Anderson message retracted。 冇。 Anderson Anderson hello all， Bessy Chan hello 大家。我又入咗嚟了。 Hello， Terrace Y 熊猫 ，Hello 探长。 喂，你好啊。 Crystal 好， 你好啊。 030201听咗好耐。 喂，多谢。 CD Ram 多。 啊 ，CD Ram 多，咁啊，咁啊，留多啲言啦。喂，啊，不如你啊吹下鸡啊，睇下你有冇朋友搭下爹啊。嗱，因为今日好得意嘅。 Jackie 条零探片我系飞住睇，最后都系冇睇。Henry 潮终于听到 啦。 探长好。Crystal 好，你又 面 挥手， 即系你条零探片，老实讲，我觉得咁样拍法咧，娱乐性系冇乜嘅，我觉得真系， 嗰啲鬼几幽默噶，笑到甩碌啊真系。 因为咧，佢因为好而家个主流嗰、那个呢啲玩法咧，就成日都系得你哋先见到。咁佢开晒光 ，check 咁样 check 个镜头咧，个镜头都系拍唔到嘅。 系啊。 咁其实作为观众咧，就真系要加好多幻想力先。 咪好彩嗰次嗰个参加者佢自己都 feel 到。 系嘛？咁所以咧，喂，不如你如果识阿潘聪咧，你叫改善下啦。即系佢每次都整啲嘢出嚟俾人睇下先得噶，即系镬镬都得你睇到有乜瘾啫？同埋你叫整喐啲嘢都唔得噶啦，其实 潘聪叫我招魂添。 系啊，你会有冇彩嘅？ 我冇喎、 啊。你快彩佢啦！我真系好想见到有啲嘢。 我都唔识招魂。 哦，你唔系嗰。 但系如果一招魂就好烦嘅，几只斤咁，佢哋每人分咁几件咁样，可以西饼咁翻屋企咁点算？ 同埋我有位资深嘅网友咧，佢话。佢專登越洋咁樣咧，佢喂潘聰係朋友嚟嘅、哦，探長，如果你想開一個鐘頭眼咧，我幫你聯絡下佢啊咁樣，但係到而家未復我咯，真係等緊。 Lamech Wong Hi， 大家好 ，Lead Irene 咁突然嘅， 唔 Dicky 驚驚，老沙你好，探長嘉賓先生小姐， 喂老沙，喂你好啊，喂阿 Dicky 英咧。请你放心啦，嗰啲招魂片呢我觉得真係一啲都唔恐怖嘅。但係对某啲人嚟讲有娱乐性嘅，因为正所谓信就信，唔信就唔信㗎啦。咁可能你因为好信啦，咁你如果好信嘅话呢，对嚟讲係有价值嘅，因为好信嘅话你加会幻想力会加少少，咁咪会觉得好投入就觉得好睇㗎啦。咁但係唔係代表我唔信啊，即係唔好，即係好多人都误会我呢，即系成日都觉得，如果你唔信就唔好做呢啲节目啊！喂，其实我唔系唔信嘅，即系只不过有啲节目真系唔系好有说服力咯，我觉得。 Lamech Wong Hi， 大家好 ，Lead Irene 咁突然嘅， 但系今次有啲树影啊，成影到啲样啊嘛，有啲树影啊， 影到啊， 烟影啊，咁影都影到 ，cut 翻出嚟又 有。其实咧，老实讲，我以前拍过怪谈咧，我真系觉得有嘢，某啲场合，即系我个体质咧，就唔系完全感应唔到嘅，甚至乎我部相机都坏埋嘅，有一镬。 系，我第一眼见你都话你似茅山师傅，不过你话你唔系啫嘛， 即系个人似 嘅。系啊，因为茅山师傅。 咁你系咪建议我走去学先？可能我有呢个 potential 嘅真 的。咦系、哦？ 系咯，喂，咁继续先。啊，好多去咗书展系咪？因为。 Lamech Wong Hi， 今日书展系啊，今日书展啊，为大家振兴下香港经济啦。咁啊，去书展买下书啦，同埋培养下阅读嘅气质啦、习惯啦，个人都冇咁面目可憎啊，好似不读书几一日就面目可憎咁噶嘛，系嘛？咁如果俾我啊，真系我仲衰过阎罗王个样，真系。 死我唔读书。 唔系咯，我哋都系阎罗王咁嘅样啦。 Resputing what site Hati Gil Crystal crossover na J have her bell chung hi all Vivian Ducky 以今晚有喎、 哦， 春梁彭仲投 live 开眼， 富 山矿喺探长 好， 好 啊，众筹啊， 好，黄龙探长好，大家好，嘉宾好，我而家系书展， 杜 基良 C 号 D 节目就真 mix 十九， 强 你今日见到能发游行撑年青人，睇到有啲感动， 系、哦，我都系、哦，有啲感应喎、 哦，系要撑。 嗱，其实今日咧，如果我就系想好关心咧，多 Crystal 嘅朋友嘅拥趸入咗嚟咧，原因就系如果多嘅话咧，我恐怕有啲失望咯。因为大家睇个标题就知啦，今日就唔系讲鬼故嘅，不过我有啊都唔拘咁解啫。 唔系有噶，我有啲朋友去游行嗰阵时 都撞鬼啊， 系啊， 咁激， 佢话真系有个身体佢腰间嗰时系滚晒嘅，佢话成个人有股力量可以推进你去向前咁样噶。 可能去个 hip join 摩擦， 然之后就有个所谓警察啦，我哋知而家冇 number， 唔知系咪真系警察嚟嘅。突然间同佢讲，边个喐我啊？但系佢系边个 加后面嗰啲系嘛？ 啊，冇人噶， 系 边个敢喐佢啊？揸住个成个盾牌，揸住把警棍。 我连即系警察嗱，我上次听阿 J 讲咧，即系我唔知呢个情况普唔普及啊。佢话有好多师傅咧话已经揾紧一啲天兵天将啊，或者亡魂啊。或者唔知啲黑巫术、白巫术就走去攻陷政府， 系咩？ 我听佢讲咯，即系佢话上次佢潘聪个节目嘅时候，咪有个现场嘅 secure 嘅， 系啊 ，security guard 即系话有咩事要帮佢睇住嗰个师傅啊。 吓， 佢话嗰个师傅话俾佢听噶， 即係有好多有心人咧，已經咧就做緊嘢噶啦，咁樣即係可能呢啲，誒、哎、有一邊死咗，好似我要換線啊，真係。大家係咪聽到剩翻一邊咧？嚇、啊，唔好意思啊，虐待大家一陣啊！我而家專係試其中一邊啊。哦，唔係 level 唔同啫，嚇死我！因為呢條線咧，我又未有 replacement， 所以咧，即係係時候要換噶啦。喂，咁咧就係講緊佢話就係有啲師傅就係、是都係即係正所謂成個社會運動，即係大家都對政府不滿嘅時候咧，咁有啲人就話啊遊行又唔得嘅，有啲人就話啊衝擊又唔得嘅，咩都有人話唔得嘅時候。咁咪每人都應該做翻自己強項，走去幫下社會咧。咁於是乎咧，嗰啲師傅咧就話：，喂、哎，我最叻就茅山嘅啦，我會唔會可以用呢、這個茅山術去吉下林鄭嘅屎忽啊？咁樣。 其實我覺得有啲係望穩都睇唔過眼。 係嘛？即係你講望穩都睇唔過眼。 我覺得係有啲係，因為我有時有啲人咧嘴就一條油咁樣，佢另外嗰邊家臣頂唔順會。打翻佢噶嘛， 哦、 即系打翻嘴就嗰个引路噶嘛，咁而家咪可能有啲咁嘅情况咯。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灵幻界咧，即系讲鬼故嘅节目咧，即系讲即系所谓同业啦，即系大家都系靠支咪。即系虽然有啲人系商业，好似我又唔系好商业咁样，即系当姑且当系同业先啦。喂，你觉得同业系咪尽量都唔讲政社会议题嘅咧？即系你眼中嘅经验。 我覺得冇關係。 嗱，因為我就聽唔曬嘅，因為好多節目我都冇聽嘅，因為我又唔係嘥好多時間聽網台嘅。咁咧，我想問一下各位嘅朋友咧，即係有冇人有經驗，即係聽到網台咧，就關於係一啲我嘅同業咧都好關心政治，或者剔咗嘥，或者唔剔嘥。因為以我所知咧，嗰、那個陰謀論界咧，就好多都係藍絲帶嚟嘅。原因呢就所有呢我哋嘅社会运动啊，我哋所有不满啊，所有嘅行动佢都觉得係美国佬策划嘅。 我都听过。 你都听过啦。 係啦。 咁我就唔知调返转系咪亦都好多我哋呢边即係希望社会进步啲嗰边人都系会剔晒呢，因为我听唔晒啊，即係要靠大家报料啊。即係有冇一啲灵幻节目系有明显嘅立场嘅先。因为我头先只系举一个例子就系阴谋界啫。 唔知喎，总之我就见有人上街，亦都有见影嗰镜头影到有鬼上街咁样。 哇，咁喂，如果咁你睇大游行咧，成条街好多人噶嘛，咁你会唔会见到有啲分辨唔到系人定？ 我记得烟雾弥漫咯。 哦，烟雾弥漫嘅， 能见度好低啊。 系、 okay, 嘛？ 人嚟讲。 哦 ，OK， 咁即系其实好多凑热闹啊，又或真系有一个谂法。 我觉得系有谂法嘅，因为你向咗一个大方向去噶嘛。 系嗱，我头先问， 周围走噶嘛。 明白。我头先问嗰个问题，点解会咁样问咧？我一阵间会话俾大家听。我读翻睇下有冇人复我先。阿树生想听鬼故啊 ？OK。头先系啦 ，Ken Lee 讲嗰样嘢咧，即系我亦都系我今晚都会涉猎嘅话题嚟嘅。因为你知咧，华明九吹廿四唔会单一噶嘛。即系虽然有啲人好反感嘅对呢样嘢 ，Lead Irene， 请问大家知唔知道有本叫《零二十六》嘅书呢？ 唔知 Alan 唱今日个打灯同平时唔同。 系 Doris Lunghai 探长 Crystal 嘉宾，大家好。 喂 ，Hello， 真系好少听 live， 喂，咁多谢你啊。 因为平时太夜，今次算系第一次。 喂，多谢。 哈哈 ，Make Make Make Love You，二代美女美女族探员或小女做嘉宾，顺便帮老探睇下风水先。 佢唔系睇风水啊， 风水都会睇。 咁、 okay、 其实信唔信集体念力系有用， 信呢个 神二个八婆假到冇人有。 喂，如果佢系假嘅，我都会原谅佢啊。但我觉得佢真心嘅，真心为咗啲着数嘅，真系。咁我唔觉得系假咯。喂，咁其实你都睇埋风水嘅， 有睇。 哦 ，OK。喂，咁嗱，有好多人咧做完live 之后咧，就嚟揾，又问你点样揾嘅。但系我真系，其实我老实讲，我真系唔想答佢哋。点解唔想答呢？因为个节目讲晒噶。即系你证明你都唔睇晒我啲 live， 你又走去问，即系呢啲叫新手党啊！即系你听完你就知噶啦，好咁讲多次，喺呢度讲多次啦。因为你我下次可以大大声讲，喂，你听埋你咪知咯。使乜即系新手党到咧？即系你睇下都嫌懒嘅， 呢啲系咪底底底俾鬼扶先？即系咁烂都唔交关。 所以呢排咪可能游行咧，太多亡魂睇唔过眼咧。 系系。 呢排都真系有纪律部队揾我，多数都系撞鬼系。 好少，咁你惊唔惊？你上完九出廿四会影响你嘅生意？ 咁佢喺度报到佢自己有个师傅噶嘛，咪叫佢自己揾自己师傅咯。 嗰个拣信回啊嘛， 唔知佢。 佢系咪好多信寄俾佢嘅咧？ 唔知佢。 所以拣啲 信，拣信回 咯，系咯，冇错。喂，系咁，你不如讲下点样揾你啊？即系嗱，我其实我绝对咧，想好多人有需要嘅人揾阿 Crystal 嘅。我但系我亦都好同时好憎嗰啲人系新手党嘅。喂，你睇唔完你咪知咯，我次都会讲噶嘛，即系人哋上嚟，我梗系想介绍俾多啲朋友识啦。咁但系你睇都唔睇，听都唔听，就走去新手党咁样问咧，我真系好反感咯。请讲， 上去玄学嘅玄，来有情，澄清系情，系啊，澄清个情， 三点水， 三点水一个灯。 即系话原来有情咧，你打呢四个字咧，上 Facebook search 咧。就冇撞名嘅，系咪？ 系啊，冇撞名。 系啦，嗱，如果你连咁都唔听，你净系新手牌咧，我真系俾个手指你嘅，真系唔系讲笑。 咁你应该打手板啦，嗰啲人。 系咯，就揾茅山公一插佢。 系咁样，我唔识茅山嘅，好在。 O、okay, K， 我想学啊，真系，如果真系 work 嘅话。 你个肩系似喎。 系咯，喂，继续招呼嗰啲朋友先。头先话念力你信啊嘛，系咪？ 我信。 咁但系我觉得，就算系存在都系好细咯，同埋睇下你去。你去念爆佢嗰个对象有几咁强咯？嗱，因为大家经过八九民运嘅事件，你就知啦。你谂下几多人想李鹏死啊？哇！但系佢活到今日喎，真系大佬，即系所以咧，有时令到好气馁嘅。喂，全球华人都念力想怼爆佢嘅李鹏啊，但系都冇事喎，咁样真系好 sad 咯。 海若然不报，时辰未到啫。 喂，咁讲就唔使讲啦，任何都可以咁讲噶啦。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即系好多人都信你讲嘅讲法嘅，但我都唔系唔信嘅，但只不过你真系超度唔到我咯，你明唔明啊？ 超度唔到， 即系你彭呢啲咁嘅下指令走去怼冧咁多人，喂，大家都咒骂咗佢几廿年噶啦，甚至乎当时哇全球华人声讨，喂，但系佢脚趾甲都冇崩到，我相信，咁所以咧唔系即系呢个我相信有念力梗系有啦，即系好多实验咧，即系一啲。晶体实验啊，即系有叫光本性嘅教授，有人话伪科学啦，即系证明咧嗰个意念系即系影响到一啲物理嘅。咁但系李鹏呢啲啊真系解释唔到啊，即系唯有解释佢太强咯，或者前世系可能系唔知咩劲嘢啊，做咗好多福德啊咁样唔定。咁所以呢啲，唉。 就 系咁咯， 系啦，总之该死人 死人。喂 ，hello， 白亿都相信有报应，至今个个特首都无好下场。 吴 Jackie 杨天明产学生，平 Y Troy 大家好， 里 边 Jackie 唯有大家用念力令建制倒台。Lead Irene 死烂鬼上身 ，Lead Irene 网上太多呢一种人 ，Lead Irene 唔使买呢一啲人，世上没有免费午餐。二代美女请问灵魂小女老探五行欠打还是五行欠水陈 Jeff 嘻嘻 两样都欠啊应该 欠答我觉得是 是吧为什么呢何以见得呢 不知道是欠答现在 是吧喂那呢就是 Didi 呢现身了听一讲他呢他 I think yes Doris 你是不是那位Didi 呢来自英国即是移民了英国的 Didi 呢就是他说他认识潘聪、 嗯、 就帮我 line up 的但是他都没有人找过我咯可能他真的怕我搞事了。 你少人 看一阵。哦可能是、啊、即是你没什么着数的这样就所以没找到我了。喂但是不是的潘聪都挺 open 的我知道即是什么人他都会找的但是最怕找一些说不信鬼那些其实我信的我很信的但问题。即系你信都有个界限，有个临界点噶嘛，你唔系咩都要信咁解啫。 咁系。 系咯，喂，咁杨天明唱学生啊，咁同埋嗱，我觉得阿 Anna 728 Uro 咧，我真系有啲嘢唔认同啦。佢话相信有报应嘅，至今特首冇个好下场。咁但系边个令到特首做到啲嘢咁衰嘅咧？咁个源头你都解决唔到，咁你搞啲特首有咩用啫？即系正所谓啲警察。我都好辛苦啊，成日出街俾人带埋个老母出街，咁但系边个点佢出嚟嘅先？咁嗰啲又往往冇事嘅，即系呢样嘢就真系令到我几难释怀啊！老实讲，你又有咩睇法咧？ 我觉得 即系 点 解报应都成日报喺啲僆嗰度咧？ 系咯，我觉得好令我费解嘅。 好令你费解啊！你即系所以咧，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你记唔记得今日主题系咩啊？ 超度香港 系啦。即系平时以我所知咧，灵幻嘅节目咧都系即系成日都个 theory 啊，就话好多怨气，因为啲怨气咧就啲恶灵咧，因为佢恶嘅原因就系因为好多怨气。咁如果你唔能够纾解佢怨气咧，佢一世都系做恶灵，无论中西都系咁噶啦。就算你睇 Conjuring 都系一样咁讲法噶啦。哇，话嗰个修女咧，原来咧死喺嗰个地府嗰度，因为佢咧就要即系有好多怨气咧，就要飙上个地面嗰度搞啲人，咁令到佢个怨气彰显咗，多人知道，又或者要超度佢，先要会成功咁平息嘅。咁但系嗰人系点样处理法咧？呢啲情况，即系问一问师傅点样搞。 喂，但系我觉得而家香港人都发泄唔到自己嘅情绪啦，系咪先？ 系咪就系点样可以用呢啲用即系你嘅经验或者一啲妙计？因为嗱，咩都有人话冇用噶啦。咁但系点样能够令到香港人个怨气冇咁重啊？抑或由佢爆出嚟，爆到真系？宵禁戒严咁样，先至可以即系嚟一镬，即系不惜一战咧。你认为应该点样行咧？好难答啊！唔使答噶啦，即系我纯粹系发泄啫。我都系喺度超度紧自己。 爆好难，而家真系爆都爆唔出啦，唔俾人爆嗰边。 系啊，哇！又话宵禁又戒严，喂，老实讲啊，你问我宵禁会唔会出嚟？老实讲，我真系觉得睇人数 嘅 啫。 我觉得会嘅。 喂，你即系嗱。如果多人出嚟，我当你流噶啦，俾人拉，俾人拉咯。而家啲人嗱，即系冇存在话唔知死啊，个个都知道点死噶。一系俾你拉，一系俾你挖眼，一系俾你殴，一系俾你喷。大家有晒心理准备，依然都有人出嚟，点解呢？因为大家都睇唔到个前路啊嘛。即系你活喺一个冇尊严嘅世界，呢个社会里面，我即系预咗出嚟俾你拉，预咗坐监，甚至乎有人预咗死，咁又如何啫？即系所以都唔知边啲猪油饼边啲蠢材咧，即系去处理呢啲咁嘅问题。即系其实呢啲问题，其实老实讲，一个文明社会唔太难处理嘅啫。好多经验问题就系呢个社会呢个政府嗰啲人啊，佢系唔使需要有应受而产生出嚟嘅职位嘅权力，佢系唔使负责嘅时候，佢咪咩无耻嘢都做咁解啫嘛。咁但系你注定系解决唔到呢啲问题， 假民主 系啊。我咁样讲咧，就令到你咧哑咗咁样咧，即系答唔到 系真系假民主， 系我嘅错嘅。咁所以咧，嚟紧咧，我应该会令到你有多啲空间，即系点样超度下大家嘅， 超度下大家。 系啊， 二代美女，美女，请问灵幻小女， 哦這個、 老探五行欠打，还术五行欠水， 两样都欠啦。 Jeff 喜喜 ，Hello， 大力水手789，我仲记得持长棒 ，DDIs。Mick Mick 落降搞搞佢 ，MA 我 key 想问游行多咗，点解会多咗警察撞鬼记 ？DJ Lihao can approach him himself. He knows you. 喜极而泣嘅表情。DJ self calmly 港币118元，嘉宾酒水。Alan Chong， 我相信所谓念力系吸引力法则。Nico Wong Hi 探长 ，Hi Crystal Yes Hi，Hello 探长 and 嘉宾。 S-ho 啊，个名咁有型嘅，霸气十足喎、啊！即刻见到一个米字喎、 啊。点解会多咗警察撞鬼？ 系咯，点解咧？ 咪就系头先嗰个 哦，即系做一啲衰嘢多，做一啲违心嘅嘢， 违心嘅对家都顶唔顺啦。 哦，咁即系证明咧，嗰啲差人其实佢有个良心之尺嘅。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觉得自己做错啦。 又或者个警察自己个家臣都顶唔顺自己， 哦，自己惩戒佢， 咪系咯， 即系无端端瞓下觉，插佢屎眼啊，无端端就戒佢两刀啊， 怼佢落床嗰啲啊 ，OK， 系啊，真系望咁望啦。啊，呢个 up six 咧，唔知点解咧，嗱，呢个新朋友未见过嘅 ，s ho 都见过一次嘅 ，up six 咧，从来冇见过嘅，但系咧 ，Siri 又唔肯读，再试多次先。 警察俾人叫狗，因为狗是主人画的。你反主人，主人就会派狗去对付你、嗯、香港抗争者经常反政府遭受警方镇压同拘捕，所以示威者把警察叫狗，因为这些警察是听政府指令的。 嗱，我觉得呢啲你话佢狗呢，我就唔好认同嘅，即系唔认同佢系狗，即系唔认同佢系政府嘅狗，因为呢纳税人养㗎嘛，纳税人出狗粮㗎嘛。咁你有乜理由？即系呢啲系唔听话嘅狗嚟嘅，根本就系、是，即系呢啲系唔听话嘅狗叫咩狗啊？戆狗？ 嗱，谂下系咪先？即系嗱，呢个系库房出粮，库房系好多纳税人，即系我都有交税嘅嘅养嘅狗啊嘛。如果你姑且当系狗，当然我觉得唔应该喐下都话佢哋系狗嘅，因为 反正就冗员啦呢啲。 即系我觉得，即系唔系个个差人都系咁嘅，我相信。当然你又会串鸠我咧，就话希特拉嗰啲S 卫队都有个人唔肯比例啦，咁啊唔系个个都系咁嘅。咁但我相信咧，即系应该咁讲。其实佢哋唔系去到呢啲咁嘅环境，佢哋都唔会咁狗嘅。咁当然有好多本身嘅性格都系狗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与其即系佢咩都冇做过，你都话系狗嘅话，不如尝试下接受下佢哋，即系佢点解咁狗嘅理由好过啦。我觉得即系到而家咧，你即系大家越嚟越拉得远咧，都唔系一个好嘅策略嚟嘅。所以咧，即系因为嗰啲。魏俊嘅同學仔咧，即係因為佢哋學校可能冇教佢咩叫 EQ 啊，或者又甚至乎佢哋見識得少嘅關係咧，即係佢自自然然就唔會了解對方係諗緊啲咩，同埋點解要出嚟咁樣做嘅時候，我哋欠缺咗呢啲嘢嘅時候，點解唔先好即係好聲好氣咁同我哋討論一下？即係有機會嘅話，即係你現場喺戰場梗係討論唔到啦。咁但係譬如你有呢啲朋友嘅，唔使咁快同佢反面嘅，我覺得。咁慢慢即係互相了解一下，甚至乎即係如果有警察入咗嚟，仲好得人困兩夜咁樣，即係起碼大家都有個空間。我唔係想同你和解嘅，即係冇需要和解，因為你都係隻棋嚟，因為你都係俾人擺上去啫嘛，你使乜咁認真啫？即係你冇理由，我編個話劇叫你出嚟同嗰條女係拍拖，你冇理由一出場就打茄輪啩？即係你唔使咁認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系姑且我唔会觉得佢哋系狗先啦，咁所以即系会唔会系咁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无谓过激啊！即系见亲都系狗，见亲都系黑警咁样。咁万一你撞到一个唔系黑警嘅，咁你好难堪噶嘛？假如你系朋友嘅话，即系就算想佢做好人，佢都好难堪噶。即系你俾个机会佢做好人，唔好做狗先得噶嘛？嗱，即系有啲人又话蓝丝啦，即系同埋甚至乎咧，我出咗个 poll 咧，就系话今时今日咧，即系警察嘅行为咧，已经令到好多市民都有个睇法噶啦。咁不如停止叫阿 Sir 啦，因为阿 Sir 系敬意嚟噶嘛。 系。 咁同埋唔对等噶嘛？喂，我哋请你翻嚟，即系维持秩序，你系一个专业，你系收钱嘅时候，我哋点解要好？即系唔系话唔尊敬啊？即系点解唔即系尊重系应该嘅？但系点解用 Sir 呢个级别嚟尊敬佢咧？我见到好多后生仔摆到明，你系当佢系敌人，但系你都叫佢阿 Sir 喎。咁呢个系咪大惑不解咧？对大家，即系对我嚟讲，咁所以咧，你叫警察或者警员已经好俾面噶。老实讲，即系互相不亢不卑底下嘅称呼。咁但系竟然有人话我咧，我哋嘅目标系林郑啊！喂，我而家唔系讲紧嗰样嘢啊，鬼唔知咩？即系我觉得唔知某啲网台嘅网友咧，即系训练到咧，乜嘢都系去到即系好冇幽默感，同埋咩都要政治正确啊！喂，我觉得你有你。招呼阿林郑，我有我同大家解释啊，阿 Sir 唔系立乱咁叫噶，你系尊敬嗰啲人先叫阿 Sir 噶嘛。既然你唔尊敬佢，甚至乎佢冇高人一等嘅时候，你做咩嘢叫阿 Sir 啫？我只系想指出呢样嘢啫，即系呢啲又回应翻有留言喺我度咧，即系话我即系唔好分散嗰、那个注意力。喂，咪就系咁咯，因为吹胀啊， 无辜啊， 系啊，即系连讨论一啲嘢咧，即系都要政治正确嘅。咁啊，好明顯嗰啲咧 冇言論自由咯，即係 好明顯嗰啲人就冇 enjoy 九七廿四嘅。咁九七廿四嘅勝在咧，我會揾到 Crystal 啦。我講嗰啲又完全掌握唔係好到嘅。咁但係我希望想聽翻佢啲角度啊嘛。即係譬如，我覺得香港人去到今時今日咧，實在有好多唔開心嘅。其實某程度有啲人見鬼，可能都係太過 depress 啊，即係個人好 負面情緒， 好負面情緒啊。即係用你哋嘅角度，點樣去輔導呢啲人呢？即系譬如你有 client， 佢就觉得哇，即系好成日都个心好唔开心啊，成日都因为咁样衰运啊、撞鬼啊，你用啲咩方法超度佢咧？即系你明知佢系因为成日出嚟示威或者俾人打过几镬，甚至乎而家有啲人好 depressed 嘅原因就有好多后生仔就跳楼啊、 系啊、 轻生啊咁样咧，即系你会点样辅导佢咧？因为某程度香港人唔会认自己有精神情绪嘅病嘅。咁但系就赖一撞鬼嘅，即系呢啲我谂你见好多啦。 点？因为 基本上如果精神有问题嘅，佢中指会弯低噶嘛。 咩中指啊？ 即系中指会左右是打一边会偏离噶嘛。 咁我直得唔交关噶，我直到直升机咁。 咁即系证明你好正常。 哦，系噶。 系啊， 喂大家， 第一节系弯。 喂大家 check check 自己有冇弯到啊？如果你影到幅相，你 upload 去我 Facebook 嗰度。 咁样嘅咩？ 系咯，咁啊即刻可以知道。有冇事咪对症下药咯？ 对症 下，你透过狗 咁就系要睇医生。 系啦，冇错，咁起码你都知道自己要睇医生啦。你话九出廿四呢啲咪真系造福人群啦，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喂，咁所以你点样对呢啲 case 咧？ 有啲人系因为自己太内向咯，然之后猛咁吸收啲唔好 嘅，即系性格嘅问题。 系啊，有啲人性格问，好多人都系性格问题嘅、 嗯。嗯， 有啲就真系。唔知点解任何风吹草动佢都觉得系有鬼噶啦，已经 即系左个棘右脚嗰啲啊嘛， 系左个棘右脚都觉得有鬼，系 啊。OK， 好恐怖有啲。 咁如果嗱，即系当系 case study 啊，即系你有个人咁样上到嚟，即系佢话成日见到个死咗个 friend 咁样，但可能其实未必系真系噶嘛，因为我成日发梦都见到死咗嘅人。 咁未必佢真係揾你，有啲 case 梗係佢真係揾你啦，有啲未必佢真係。 其實咧，我老實講啊，我可能個人嘅性格嘅關係啦，我見親死咗嗰啲朋友或者屋企人咧，佢都喜樂嘅喺個夢裡面。 咁係你念舊啫。 咪係咯，即係未必係真人噶嘛。 未必係真，未必係真嘅。 咁咪就係話咯，即係嗱，譬如有甚至乎而家啲人即係都掛住跳咗樓嗰啲義士嘅所謂。咁你点样用咩方法去？ 或者 跟住 烈士添，我觉得如果佢为咗呢单嘢嚟跳楼嗰啲， 系点超度嘅？ 超度啲烈士？ 唔系嗰个朋友，即系点样令到好舒服咁样离开，离开你嘅铺头？ 即系个人啊，个 你会点做？我真系谂下点做先。 我都谂紧。 唔系因为会多噶啦，呢越嚟越多噶，因为成日风土病啊，跳楼已经。 唔系，通常系啲警察揾我啊嘛，咁 啊就。系啊，喂，不如讲下你警察揾你嘅经验啦。你记唔记得 PC 几多先？ 唔系啊，唔得噶，唔得噶。 本来唔得，但系而家得噶。你成个伦敦都知道只抽嗰个有几号已经。 即系而家只抽打，即 我唔系鼓励你咁做。 只抽嗰条友系男人，但系你查完出去，佢突然间身上边有个女人咁，而家嗰啲。 哦，即系改 number。 系啊，好假嘅，而家香港嗰啲。 喂，咁你 好危险噶。 咁谂下爆透露下啲 case 唔使讲边个，即系同案情有冇关嘅就冇嘅。 其实真系冇关系。 系啊。 佢咪就係鎮，佢係鎮壓示威者嗰一批嚟嘅。 哦 ，OK， 即係好大壓力嘅。 係啊，佢聲稱好大壓力啦。 唔係真係大嘅，真係點會唔大啫？你出親嚟俾人係咁指佢，被鬧老母，邊個冇壓力啫？ 佢咪就係佢話佢自己係前線，但係影都影到佢係擁人出前線嗰陣。 啊，你認得佢啊？啊，真係呢啲真係抵死，落個降俾佢啊嘛呢啲。 係我唔識。跟住佢话翻到去，即系嗰晚翻到去就话俾人哋，即系话好似俾人整蛊，夜晚俾鬼炸。跟住我第一个时间就话佢，你系咪啲压力大啊，或者啲血气唔运行啊？咁样好正常。 系 啊，唔系啊，我听到有个女人喺我侧跟笑啊，咁样。 哇！ 第一晚呢、这个系第一晚。 哦，即系佢镇压完人之后，拱人出去死嘅时候。 系拱翻自己同僚出去噶嘛， 跟住翻到去听到有两同事， 系就跟第一晚就有人。 咁你有冇同佢查咧？ 我第一晚我都唔得闲见佢， 系 跟住第二晚佢 send 张，第二日佢就 send， 即系呢两有人笑啦。第二朝佢就 send 张相过嚟俾我，佢真系撞鬼。咁佢其实有个部门噶嘛，佢哋警察入边有个部门有个师傅噶嘛。跟住我话你有相熟师傅噶嘛，你咪搵相熟师傅咯。 系系系。 跟住佢话阿师傅唔喺香港，跟住我话咁你警察嚟噶嘛，你梗系揾正确嘅师傅噶啦。跟住 咩为之正确咧？ 咁佢系好信个师傅噶嘛？ 啊，即系佢即系信心大啲， 系啦，佢系好迷信嗰个师傅，乜都系全冚家有嘢事，有咩事都好饮。我谂佢真系近亲，佢都揾个师傅嘅食嘢，咁梗系揾嗰个师傅啦。咁佢走嚟揾我，咁好啦，我教咗佢啲普通嘢，咁佢做完之后。跟住第唔知隔咗几日，佢师傅就翻嚟香港啦。跟住佢个师傅突然间话我系邪法咁样咯。 哦，咁你即系同行一定系咁噶啦，都唔系一定嘅，睇下嗰人嘅修养嘅啫。 其实 你嗰啲 好普通嘅嘢。 其实你嗰啲你又冇即系搵嗰啲英灵啊嗰啲嚟做。咁呢啲唔算邪。 我咪就係叫佢食个牛油果，然后之后嗰个核 呢。哇，呢啲简直係。 我嚟碌下嗰个瘀咗个部位囉，因为佢係即係条颈隔篱有啲爪痕㗎嘛。 咁我叫佢碌下嗰啲啫。 哇！呢简直系无公害嘅法啦，点 跟住就揾张白架拍下自己，然之后走出去烧，烧完之后就揾个五毫纸巾跨过咗个裤浪。五毫子向后掉，人向前行，唔好再望翻个五毫子。我唔包保你换望到啲咩。 但系而家揾个五毫子都几难嘅，其实 啲金色嘅仲要 系咯，好难啊，嗰都 唔知你特登去唱啦。咁佢有做啦，跟住个师傅就话我都系斜法啦，咁样。 哦，咁但系点解你点会知道嗰个师傅话你都斜法？佢又话翻俾你。 系啊，好戆鸠。 嗱呢啲就真系啲做古惑仔都做唔 成。系啊，戆居居咁啊，佢话个师傅话你嗰啲系邪法啊！哇，咁你冇做啊？有做啊？我得唔得？得啊！佢得啊！我得咪得咯！ 你警察都邪噶啦，有乜所谓啊？咁样喝佢啊嘛！ 跟住佢话你黄师 啊，佢话你啊， 系啊，你黄师，跟住我吸咗佢先咯。 哦，咁你吹啊？你话你得咪得咯？就落你就添啊！ 我但你 OK 嘛？ 喂，系咯，喂，其实你 最紧要系解决一件事啫，我蓝丝黄丝。 喂，如果我系你咧，我就 做唔做得成嗰单生意噶？ 做咗噶， 我俾咗钱嘅， 俾咗钱， 咁我话知佢。 系咯，喂，如果我系你咧，即系唔系教你做嘢，即系如果我有你咁嘅法力咧，我啊真系会同佢讲咧，喂，你如果你即系我算到你咧，有机会开枪追查嘅时候，你支枪 jam 弹，你要弹翻 jam 弹都冇， 你会令到自己爆伤你嘅手。但是你化解呢，你下次你執勤嘅时候呢、你请啲示威者飲下水呀、化咗呢样嘢呢。 派物资呀嘛。 係啦，唔係甚至乎呢，即係你明明塌咗个人呢，转头放返去，因为嗰啲唔係反嚟㗎嘛。嗱，咁你要避嗰啲血光之灾。我俾我定咁样善救佢。即係唔係嗱 ,win-win 㗎嘛，你又心理又舒服。咁但係佢又觉得即係做咗呢样嘢又能够安心啲。喂，即係直头係成个社会嘅好事嚟㗎。咁所以希望你参考下呢啲啊！如果真系有差人揾你，即系呢啲大话唔怕讲嘅，老实讲，即系好过你即系打到大家互相扑晒街咁样爆晒光，如人得你就系林郑月娥啦。 系咧。 咁有乜唔好咧？参考下啦。 睇到林郑月娥个样都滚滚地。 系啊，所以喂，但系哇，今日好多人留言啊，招呼下大家先。头先读到边度啊？哇，好远啊！啊呢度。啊 ，BB iPad 啊，喂你好啊 ，BB iPad 呢排成日都嚟捧场，真系多谢。 BB iPad 探长好，嘉宾好 ，On 728号女人系有自由意志嘅，佢唔想做，冇人逼到佢哋做衰嘢、 哦， 所有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任。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迟到，大家好。Well， 唱唔该超度下我啊！今日有个住喺美国嘅朋友出咗个 post， 话喺美国俾钱出嚟系香港搞事，自己系住喺美国，老公系咩美国人？兴到而家，趁地主晚上好，探长， 顺利 数96.50元，继续 走 吹，快乐痛苦抗争， 冇错，痛快抗争。 背最唔使同人哋灌输民主思想。我细个嗰阵都系建制派，后来机缘一到就会接受。 哇，真系佛系啊！呢啲 长好嘉宾Crystal 好，大家好 ，Demon Hello 大家好。我太太想问Crystal 有冇睇到林郑有冇灵体跟住佢？黄泉路上海探长嘉宾 ，How are you？ Iceland 探长好 ，Doris Loom， 其实我都觉得警队嘅训练都唔多，唔少有洗脑预警，唔系同佢哋同样想法嘅话，会俾其他同袍排挤。小声狂今天游行员，经天桥翻海 副中心， 迎面一队军装警员，有人大叫警察放病假。其中有警员笑晒挥手， 哦系啊，呢啲其实都想噶。 讲到100元， 嗱，譬如你讲呢啲咧，你话嗰班警员咁样，即系佢嘅情况咧，即系有警员都认同你咁讲嘅，其实根本即系又对翻上上面咧，其实佢惊俾同僚排挤嘅。其实好老实讲，你即系你宁愿喺街俾人指住个鼻讲你老母啊，亦或宁愿俾人排挤，你自己拣咯。即系两样都难顶嘅。 我男朋友都话佢嗰阵时咩啊，收埋晒啲警察相。 哦，系啊，系啊，即系有啲即系以前英国时代之前咧，即系佢啲屋企人做警察咧， 系 佢会觉得好光荣啊，咁样摆晒喺屋企咁样嘅。而家系全部啲相啊，即系可能嗰啲咩银鸡嗰啲全部收晒。 哦，因为觉得懦咯，因为有啲过街老鼠 feel 咯，已经系咯，呢样嘢好实际嘅，即系。希望有警察聽聽啦，其實我老實講，真係唔係好針對警察嘅。但你哋做嘅行為實在太撲街啦嘛！因為嗱，即係好老實，有啲人咧好好笑嘅， 即係見到人哋喺度鬧警察啦，或者辱罵啦，佢哋覺得，又或者批評啦，就問：喂，你有事冇揾警察啊？嗰啲咩邏輯嚟嘅咧？喂，即係當係你請個保鏢，啊個保鏢成日都搣你個仔個屎忽嘅，搣到瘀曬嘅。咁咧，你走去鬧警察，喂嗱，你唔好再咁樣啦，我查唔到你，因為唔係我出糧俾你，咁咪得個鬧字咯。咁跟住。你会唔会你有事又唔使个 secure 帮你手做嘢？你个保镖 啊， 系啲咩逻辑嚟噶？呢啲即系嗰啲系公仆嚟噶嘛？佢有粮出噶嘛？即系我喺呢度讲晒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讲乜。但系问题就系、是、有啲咁嘅废佬咧，或者嗰啲男司咧，一讲到呢啲咧，就话有咩事唔好揾警察。屌你真系同佢理论都嘥时间啊！咁啊，仲有 Bell 啊，阿 Bell， 你讲嗰单嘢咧，即系呢啲嘢我都见唔少噶啦，即系好 typical 咧，喺啲民主国家。有人身安全，有自由，有言论自由，有社会福利，上紧咗岸咧，咁佢见到我哋争取紧佢已经有嘅嘢咧，就喺度闹人哋左搞搞震啊，成啊，即系呢啲嘢，你除咗升佢两巴之外咧，你真系冇咩做到啊！ 咪呢啲又系攞外国护照嗰啲， 系啊，咪、啊、就系嗰啲咯，即系最卑鄙呢啲，我觉得呢啲仲卑鄙过大陆人多多声，因为大陆人佢冇得拣，佢咁嘅行为原因就系个社会造成嘅。嗱、啊，即系我又重新讲，我唔系认同佢哋嘅做法。我是同情佢哋嘅，但我系冇义务要接受呢啲嘢，所以要避开或者要排斥或者叫唔好嚟咁样，即系冇好即系呢个世界其实好痛苦噶，即系嗰啲人连拣都冇得拣，即系出世成日听到呢啲声音，真嘅嘢又俾人封锁晒，佢哋真系好捻惨嘅，所以大家真系要体谅下佢哋嗰啲行为。但系我唔系话认同啲行为啊，当然即系不停咁讲，因为你知而家呢个世界有啲好蠢嘅人咧，非黑即白噶嘛，你分析一下咧，屌你同情佢啊！我唔系同情佢啊，即系我系体谅佢哋点解会个人会变成咁样咁解啫。即系因为我哋系好彩嘅，应该要感恩嘅。即系点解我老豆会嚟咗香港生我？呢啲系值得感恩嘅。假如我老豆冇嚟到香港而生咗我之后咧，可能我都系咁折堕都唔定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即系互相体谅下对方系点样。我就用呢啲方法嚟超度人咯。因为你下下推到去一个好极端嘅憎恨啊、嬲啊，冇意思嘅，越嚟越。中阴身嘅成世都投唔到胎嘅咁样真系 出唔到嚟， 系啊出唔到嚟嘅。咁但系当然要清醒啦，即系你自己做紧乜，人哋做紧乜，我哋要反抗啲咩，一定要清醒咯。咁睇法可以有啲唔同嘅。咁当然你听到呢度有好多人已经转咗台噶啦，挑你契弟，你即系各打五十咁样。OK， 系我系各打五十，但系呢个世界的确系咁样运作啊嘛，即系你唔可以偏听一啲或者偏信一啲嘢而。你唔啱听，你唔信嗰啲冇发生过，呢度亦都系错咯，我觉得。OK， 咁啊，睇下仲有咩要招呼先。头先读到呢度啊，游行员系咯，请病假。喂啊，李嘉诚啊，李嘉诚啊，低手啲喎。如果你真系李嘉诚嘅话，咁当然都要多谢你啦。 李叶成，港币100元。 Thank you。 琪琪探长，你好。剪咗头发， 冇错。 你明听灵异算吧。布雀尼临病无鬼上身，佢本身衰过鬼。你全全承先睇郑柏林，同 Y Choi 李。 喂，其实我觉得你识唔识过郑柏林，咁只不过你知道个名，同埋你知道系柏林小柏林啫。咁我个警察都一样咧，眼中咁又唔使即系你，因为你可能有啲 expectation， 因为你觉得佢细个好得意，咁入到去。即系人都变鬼嘅，老实讲，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专登，因为对呢啲艺人有 expectation 咧，我觉得系都唔切实际嘅。 嗯。 同埋系啦，阿 Mike Ming 啊，你要想听灵异嘢咧，我谂你应该去翻嗰啲好大个网嗰啲台听翻先。咁呢度咧就唔系 all the way， 即系讲明今日就唔系即系会令到你失望噶啦。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咁啊，讲到去。系咯，你今年见唔见林郑有个俾鬼符啊，或者个光环有啲唔同色咧？ 好似唔系林郑俾鬼符、 啊。李家超啦，明显 系咯。 李家超一睇就知道，我冇高龄我都知道佢 系。李家超、 啊。李家超好明显噶，卢伟聪都俾鬼符啦。咁但系林郑点解埋唔到身咧？ 唔知道、啊，但系李家超好明显。 系啊，李家超好明显噶，你睇佢对眼就知啦。咁同埋嗰个，我想知咧，上次喺金钟站。被人搞后面那个警察是不是真的被他搞 是啊。 即是直到后面搞的屎忽。 不是啊，不知道撩他，总之撩他后面，不知道有没有搞屎忽。 因为我都看了很多次，看看见不见到东西。我相信有都不奇，因为呢即是首先我排除了他的精神病先。 因为如果你精神病，好难做到警察噶嘛，俾同僚 做到精神病， 会俾同僚督灰噶嘛，喂 shot 嘅佢，玩廿一点就豪晒俾人啦，啲钱咁样嗰啲都知噶嘛，咁但系即系无端，喂边个搞后面嗰啲咧？即系嗱，我开头我估咧就系因为佢因为唔够人搏咧就 buffering 嘅，但系谂下，即系 buffering 即系话咧，即系想分散注意力，因为惊俾人穿崩，以为佢反应好慢，因为同人理论紧嘛。咁呢个系我解读嚟嘅。咁但系灵异上嘅解读咧，好明显就比较搞，因为佢个反应系真反应嚟嘅，唔系讲笑，即系啜一声，咁即系你及到系比较搞嘅。 系啦。 搞背脊就唔系搞屎忽。 系啦。 哦 ，OK， 咁啊都得个支持真系。咁啊，另外就有人啊系讲埋林郑先。其实林郑点解搞唔到，系咪关于个体质嘅问题咧？ 唔系，佢而家个运仲有少少运仔行下，少少， 即系灵体埋唔到身。 系啊，暂时嘅啫。 系系系，咁你估佢几时会扑街咧？ 一个月。 而家系而家七月咯。 仲有两个月啫。 仲有两个月扑街，唉，都可以啊，即系起码咁样有个、解位都可以。好，大家等到九月。啊！点扑街法？咁啊，令到不过其实咧，帮完共产党做完尿壶嗰啲咧，都死得好惨。 做完尿壶， 即系你有个历史可以跟翻嘅，即系嗱，曾荫权佢唔就范，你做过尿壶啊嘛，真系咁啊，死得好惨啊！六百九先至强硬，六百九好硬净，佢系咪收嗰啲嘢咧？你觉得咁都冇事嘅？咁啊，得闲你注意睇下啦。因为咧，如果假若第时你有个节目咧，你专系讲啲高官嗰啲运程咧，就好睇过潘聪肯定。 唔会啩？ 因为大家而家你睇下，有冇人为咗鬼上身或者一啲灵界事件有200万人上街？呢个纯粹系 marketing 嚟嘅啫，即系从呢个分析嘅啫。假若你真系开到呢条路咧，我真系黐住你啊，个礼拜嚟揾你啊，真系。即系如果你真系有个研究有个 result 嘅话，真系唔系讲笑嘅，讲坚嘅。 但系见到高官个样子已经反，即系反反地位嘅大佬。 咁你要付出噶， 火滚同反胃。 O K， 咁啊，继续睇留言啦。啊，讲到郑柏林啊，你会觉得呢啲人讲嘢都嘥电，根本就出卖灵魂。 平歪 Choi Li H P Y 唱其实所谓鬼，是否只是其他能量体？二代美女、美女，其实老探先信基督教，以后就有人信你框话那，唔系揾鬼信你咩 ？Doris 亮有个问题想请教 Crystal 先人，可唔可以去到外国？我奶奶 记 住俾人落嘢 ，Doris 亮我奶奶啲骨灰送咗去美国，但系 佢系 喺香港死嘅，咁佢咪可以系咪即系美国呢？我 cover back 探 烧翻张路票嘅话系可以去美国嘅， 因为 overlap 听唔到你。 烧翻张路票嘅话系可以去翻外国嘅。 哦 ，OK。喂，但系我意思话咧，你喺度问嘢，你要消费先。 我一条半条由佢啦。 即系你要揾佢嘅，因为咧，即系因为呢，始终咧，如果即系有先例咧，即系同你巨细无遗咁样倾咗呢啲嘢咧，咁我哋又冇时间做节目噶啦。咁所以欢迎咧，你原来友情咧嗰度揾阿 Crystal 去咨询下嘅。咁一条半条冇所谓啦。 系啊。 OK， 咁啊。 等先啊，都要耐心等候。 系因为近来真系爆晒。因为近来阿 Crystal 上完潘聪嗰度咧，人气急升啊！ 上完你嗰度会升噶， 都已经开始升啦。 系啊， 因为事实上好多人咧，就即系我头先嗰班新手牌咧，即系节目都未听，我好低要求啊，完全一毫子都唔收你，即系希望你听埋成集节目，你咪知道点揾佢咯。但系你都唔揾咁样，但系我其实我喺呢度讲完之前咧，我系真系有话俾佢听嘅，即系只不过唔希望再继续系咁样啫。即系唔公道噶嘛，系咪先？我真系好卑微要求佢你听埋，咁你知点揾佢？你都要咁样就咁问嘅。OK， 小路票、啊，记住、啊。 喂 ，Cafel Back 探长嘉宾。 喂 ，Hello。 Keith K. Both my middle fingers are Bennett. I must be bad shit crazy。 喂，佢话佢嘅中指系拧噶，即系歪噶。Must be bad shit crazy。 神经质啫， 系咁啊！你真系要做少少嘢啦，揾阿 Crystal 啦。 Eminem 做0207港币25元。 喂 ，thank you。 探长，请你食雪糕减压。 哎呀 ，sorry 啊， 你好似唔食得糖分。Asshole， 其他地方弯会唔会唔正常？ 唔会啊。 其他地方弯啊？ 最唯一一个觉得你唔正常都系你嘅伴侣啫，我谂。冇事嘅， 手指尾弯咪代表多 friend 咯。 哦，手指尾弯啊，嗰啲基佬嚟嘅通常。 咩啊？我咪系咯，边有基到啫我？ 我 手指尾系 我咁样弯，咁我算唔算弯啊？ 你手指尾系你咁样生噶嘛？你 都有少少弯嘅。 咁啊，即系你代表系多 friend 黐住你，或者你黐住啲 friend 啫嘛。 哦，如果系向外嘅咧，就冇乜 friend。 系行动自由啊，系乜嘢都冲出去做，唔理后果。 咦，咁下次揾两个意思嚟夹下先。 系。 睇系咪向外弯嘅先？继续。 J， 喂 ，Hello J， 好红。 喂，阿头先又话咧，不如叫埋阿 J 嚟 crossover。 系啊。 咁咧，如果阿 J 得闲，咁约埋咯，冇所谓嘅，即系我又唔拘嘅。而家我嘅狗取时间又非常之 free 嘅，咁啊最紧要阿 J 又得，喂 J 得唔得啊？你复埋啊，继续。 Doris 另外意思系佢已经去咗美国，老沙叫个警员客人做多啲线写啦。 系啊， 超力传说71立法会20个年青人过咗台湾，丙荣吹。 吓、啊！传说71立法会嗰20个青年过咗台湾系咩意思啊？ 即系 拉咗嗰啲 入过立法 会 嗰阵， 有冇俾人拉到？ 嗰啲应该未噶。 佢自己过咗啊？定有人接待咧？ 咁去旅行避下 风。哦，即系自动嘅、哦，自动嘅呢、這个呢、這个政治庇护。嗱，呢啲人哋台湾嘅民进党咪讲雷咯，你谂下落喺国民党手上，你都扑街啊！真系。 丙荣吹挥手。 喂 ，hello。 Suki 离开，我想问佢睇到嘢噶吗？佢睇唔长到死咗，嗰四位朋友冤有头一债有主揾七婆。 嗱，其实呢样嘢咧，我预备咗问佢噶啦，但我唔系想净系问 Crystal， 即系其实咧，我一阵间会即系讲紧咧，因为头先晏昼我突然间突发奇想咧。就覺得如果我係潘聰有咁嘅 power 咧，即係可以揾到好多師傅咧，就會唔會集體招靈咧，或者去翻金鐘、去翻大埔嗰地方咧，就想問米咁問，叫佢有咩想同大家講下嘅。但我諗下，會唔會有咩好消費人哋死者咧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大家雖然咁樣都係屬於消費嘅，咁但係大家係咪好關心咧？究竟即係已經跳咗樓嗰幾個朋友仔咧？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冤灵嚟噶嘛？老实讲，喂，边个想跳楼？即系牺牲自己，背后一定有好多冤屈嘅戏噶嘛？咁所以如果盛大同埋好正经咁样，点样搞法可以令到唔会俾人哋觉得你消费紧死者呢？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好有需要，因为对大家嗰个心里面都有一个说法，即系都会舒服嘅。我相信咁啊，呢个梗系唔到我话事啦。同埋我呢度屌得个。300人听有鬼用咩？咁所以咧，边个识阿潘聪啊？譬如 Didi 识潘聪咧，佢不如叫佢搞下呢样嘢啊！即系我净系俾桥就算啦，因为我都做唔到根本上。其实我有几想咧，即系假若落咗下面或者有天之灵，即系在天之灵，佢究竟有啲咩睇法？我哋咁样支持佢咧，我好想知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希望啊 Didi 帮下手啦，或者 Crystal 你有咩睇法啊？对呢样嘢？即系会唔会滋扰佢哋咧？或者你觉得系咪一个卑鄙嘅行为咧？消费死人？ 佢可能其中，佢已经可能已经喺屋企度噶啦。 系 你系叫咗佢过嚟，你系其实系你系压咗佢过嚟。 嗱，假如我去翻譬如金钟嗰个地方，都好多人好多人去献花嗰个位咧。咁即系你觉得咁样做呢件事，一来难度有冇高啦？二来 其实难度高系你。是不是真的相应返嗰几个咋、 啊、即係都。 因为佢金钟你好咁大个 area, 一定会好多其他冤民㗎嘛。 咁但係点样確保搵得返佢。 係啦，我就諗过呢个问题啦。 咁有啲人得啩，如果唔係问问点问啫。係咁即係要阿潘聪咁嘅资历呢，先可以搵多啲啱嘅文米师傅，就去做一个拍一个特辑。即係如果佢真係肯做嘅话，我义务帮佢拍靓佢，因为我绝对有信心拍得靓过佢嗰啲 crew 嘅。 系啊，啲人话你条片都拍得好靓。 系咪就系咯？即系我愿意牺牲，即系我愿意即系帮佢拍，帮佢做制作都冇所谓嘅。如果佢肯做就得啦。咁我听阿 Didi 讲话 ，person 嚟识我嘅，佢竟然记得我，唔知啦。因为我见过一次嘅，一次两次嘅。咁如果系嘅话咧，就阿 Didi 你同佢熟啲啦。即系我肯同佢合作，我帮佢拍。即系嗱，唔系话佢嗰啲。嗰啲拍得唔好，即係我觉得我好啲啫，即係又得罪人啦，即係好容易五行欠打呢啲係咪，即係我只不过贡献我嘅技术去帮佢将条片拍到靓靓地，咁样即係 我都想做一样嘢系比较有意义嘅。就算唔信嗰啲人觉得诶流嘅啫，消费啫，但系我觉得对大家社运人士，尤其是曾经为佢喊过嘅朋友咧，喺心灵上咧都有个交代、安慰，同埋甚至乎我哋仲系同行咯，即系照你嘅讲法。 系噶。 因为有好多人譬如美国嗰啲。嗰啲遊行啊，澳洲遊行咧，都拎件黃色嘅雨衣出嚟，即係大家都係認為，或者大家都係好相信佢係同我哋一齊噶嘛，仲係咁，所以但係我左膠上身或者道德撚上身咧，就覺得有少少消費 feel 嘅，我都矛盾嘅其實。其實我自己我都好想做呢件事嘅，咁唔知大家又點睇咧？即係會唔會覺得真係好消費咧？咁樣真係矛盾啊！剛才就讀到啊，係啊 ，Suki 你講嘅都係同我大組諗嗰個都似嘅。 琪琪信唔信林鄭辭職？丙榮吹如果有愛心的警察都升唔到級，再被同袍杯葛，喊緊嘅表情，喊緊嘅表情。六劈二開探長，我噏728有料，聽有人講過食素，做運動以及感恩可以趕走啲衰運同負能量。請問嘉賓係咪真噶？ 係咪真噶？ 食素係因為你食肉本身已經係有個負能量啊嘛，因為動物係俾嘢殺，你我殺你，你都唔會有個正能量啦，係咪？ 但係食素都殺好多動物嘅。 嗯？ 食素都殺好多動物嘅，你知唔知？ 食素殺好多動物。 因为咧，你要赶走啲昆虫咧，你唔杀唔得。 系咪你唔俾啲牛食啊？你自己食咗。 系咯，二来咯，呢样我唔知道，我净系知咧，所有嘅生产量产性嘅牧场，唔系即系嘅 farm 咧，即系嗰啲农场咧，佢都系用好多唔同各种林林种种嘅手段咧，去赶绝晒啲食动物，唔系食 植物、 食植物嘅昆虫同动物，赶绝晒嘅，甚至乎要杀嘅。咁嘅時候，你唔知道就當冇嘢唔得噶嘛。咁但係事實上咧，食素咧都有好多生物為你犧牲嘅。 係噶。 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當唔知啦，有啲嘢。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 咁同直接食肉又唔同噶嘛。 唔係嗱，我有必須要講嘅嗱。如果你出自同理心咧，我完全認同嘅，因為邊度有人想殺俾你食噶？咁但係成個世界咧冇文明之前咧，甚至乎有文明都係一個食物鏈嚟嘅。即系动物唔系透过食其他动物咧，系必定会死嘅，必定会受淘令到淘汰嘅。咁但系人咧，科技高啲，有智慧啲，你可以选择性唔食，但系你亦都选择唔到，你都会杀生嘅。因为你个工业革命之后咧，有好多动物为你而死嘅。你躺着咩都唔做，你都会杀好多动物嘅。咁呢个理论咧就衍生咗，其实人都系用佢嘅方法跻身于食物链嘅一部分啫嘛。个原理冇变， 同埋有啲人系问食呢、這个，如果真系顶唔顺，因为有啲人身体上有啲 敏感 啊，或者佢顶唔顺，冇铁质系咪一定要食肉类咧咁样，或者蛋白质佢唔够系咪一定要食肉类？咁啊，唯有同佢讲，你唔好食活噶咯，即系你唔好指住嗰条鱼话我要食嗰条。 咁、我觉得呢样嘢我都拗过噶啦，同人。 系啦。 咁但系佢都系因利而死嘅啫， 系， 因 为 个市场嚟噶嘛。 系啊，市场嚟噶，但系你唔系指住佢嘛。 系啊，唔系但系问题就系、是。你 even 你係咁，但係嗰條魚都注定死㗎啦。但只不過唔係你喐手， 指定 係嗰、那個幫你殺嗰條魚嘅，或者幫你捉嗰條魚嘅受曬啲嘢。係 啊，你咁 我 受咗一佢同你受咗兩條。 但我又唔 buy 嘅咁樣，因為你唔食咪得咯，人哋咪唔使因為你而殺咯咁樣。咁嗱呢樣嘢其實好主觀嘅，即係唔使拗嘅。但我盡量用一個客觀嘅一條數據出嚟，就係話，即係我亦都同以前個舊 partner 鬧曬交，原因就係佢覺得佢又係唔指住佢。嗰樣呢，我呢個理論唔行得通，原因就係你 create 咗個 market， 佢係都要死嘅，只不過你將嗰樣嘢擁咗俾人哋受咁解。係 啦，減咗自己嗰橛，減咗自己嗰一橛。 咁我覺得喺道德上都有問題嘅，即係你都係善交人啫嘛，其實係，即係嗰度有個貪錢就為你而死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唔 work 嘅。咁另外咧，我覺得食物鏈嗰樣嘢咧，即係呢個係天然嘅，即係如果你信有神或者信。大自然就是神的话呢，他安排给你是这样做的。你无需即是道德撚上身上到呢去一个地步呢，连自己命都不要，而或者掩耳盗铃，你杀了你不知道，因为不是自己杀，其实你的罪孽都是射在别人那里的。咁于是乎呢，我觉得即是拿我自己的理论啊，就是说你不要你饱都吃，你不要专登为了欲望去吃，你为了生存而吃，你食肉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他即是这个是食物链的大这个野生大操场就是这样运作的嘛。 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印度嘅佛教啦，而家流傳咗泰國嘅佛教啦，同埋呢個喇嘛教啦，佢哋都係好大自然噶， 咩都食喎。 係啦，佢食人哋食剩嗰啲嘢啫嘛。我只不過係你浪費咗，我 都好過浪費，我覺得。 係啦，咪就係咯，即係咁食肉有咩問題呢？我覺得漢傳佛教咧，我覺得係垃圾嚟嘅，即係嗱，我大膽咁講啊，因為完全咧個管治嘅系統嚟啫嘛，即係就係用一啲他律啊，令到你個人改好啲，即係乖啲，少殺生。咁但係呢個唔係大自然嚟噶嘛，係扭曲咗人性噶嘛。點解嗰啲和尚咧咁多淫亂嘅嘢啦，咁多敛財嘅嘢啦？原因就係你唔依著個真性去做人啊！你係夾硬將人嘅性係扭曲嘅時候，當我有權力，佢咪做出好多呢啲傷天害理嘅事咯。即係扭曲得太勁，即係同共產黨一樣啫嘛。即係人點解唔做翻一個正常大自然嘅人，識得自律，識得救就算，唔好浪費。你為咗自己生存有乜問題咧？嗱，呢個純粹我嘅意見啦。 真係唔好浪費。 係咯，咁所以咧，我你答佢嗰個問題答咗到我答咧，我覺得。based on 呢個原理咧，你食肉係冇問題嘅喎，我認為，只不過你食得安心，因為你唔好浪費一啲食物，你夠就算啦。即係呢個世界得幾樣動物係除咗夠食就仲要濫殺嘅啫嘛，人啦、鯨魚啦，暫時發現呢兩種動物咧都係夠食都仲濫殺嘅，即係人係一個好卑鄙嘅仆街嚟嘅，你夠就算噶，你殺咗冇人怪你嘅，即係一隻獅子老虎佢哋一個原野度咧。佢咬一件嘢，全家食完之後，幾個月冇得食嘅，因為唔係咁容易俾你打到獵噶嘛。咁嘅時候，你會唔會話哇呢個獅子好兇殘啊？咁但係如果唔兇殘，咁咪會死咯，咪滅種咯。咁除非你講滅種都冇所謂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要有個大數據 back up 嘅，因為人口太多嘅時候，你冇辦法唔影響其他生物嘅發展空間嘅啦嘛。咁唔生仔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積福嘅嘢嚟嘅，我認為，因為你唔使搶咗資源啊嘛。你一搶資源就必定係你一搶資源必定有人死喺你手上噶嘛？咁如果你即係我覺得個世界嘅運作就係咁樣咯。即係嗱呢個我又唔係一個咩高人啦，咁但係我悟到嘅世界就係咁樣啦。即係我大膽講出嚟啫，唔怕醜咁講出嚟啫。咁即刻啲人靜曬，知係秒緊我啦。尤其是嗰啲即係深信漢傳佛教嗰啲人啦。啊，系啊，读到呢度，嘶嘶嘶嘶嘶嘶，好烦，我唔想读你个名啊，因为佢冇响音咧，佢响全部读晒。 警察 D 梁边个俾钱你打翻我哋？ 系咯。 Lopez 李嘉宾你好 ，Charles Y 红猫 Crystal， 你男朋友是否系潘聪节目化妆化到成面白色？ 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 就系喜欢听探长分析 ，Lee 全系郑柏林，佢行为太过分。刻意咬断人只手，天不容。平 wipe 出嚟，唔系话差人有王气，唔怕撞鬼架。 冇咗王气啦，咪而家。 文字 Mickey 大家好，大学生吴彩七百七十七，而家佢想揾进学生 keep。 啊，系啊 ，sorry 咧，暂时因为 Crystal 想解答下呢位啊 Ping Wipe 出嚟，乜唔系差人有王气嘅咩？ 差人有王气系因为以前英女王嗰个王冠嘅问题。即系正如我哋食菠萝切咗上面嗰个菠萝嗰个冠， 系 嗰、那个系有王气嘅，而家系杨紫荆一朵花，系冇王气噶。 嗱，阿 Crystal 用呢个灵异，唔系用一个系你嗰个咩角度啊？你一个就系个意象啦，即系个象征性啦。但我咧就用一个心理学嘅象征啦，因为以前英女王咧有公信力啲嘅，因为英国人咧就好识管理啲嘢嘅，咁一个公平嘅管理咧就相对公平啊。咁大家呢好佩服佢，而大家亦都想保持住呢个相对公平嘅社会呢，就所以呢大家呢都走去崇拜，即係关帝㗎嘛，即係啲人拜关公唔係因为佢好打，係因为佢个人老实同埋正义，咁所以大家个心里面都想追求一个正义感啊，因为我同你一齐做古惑仔，我点你几条线我㗎，嗱一齐拜，咁拜咗个关公之后呢，就大家嗱，你睇佢眼面即系喺佢嘅眼前，你唔够胆扇我嘅，咁大家都系追求嗰个公平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变咗共产党嚟管理香港嘅时候，喂冇晒公信力啊！即系大家连嗰个头都唔信啊！咁啊，自然鬼都见到你嘅气场都弱啲啦，因为你冇嗰种正义感啦，咪已经即系嗱呢个我解读啦，咁样咯，唔知满唔满意咧？咁样解法 ，OK， 继续。 Mandy Mackie 大家好，大学生吴彩777，而家佢想揾众学生倾运，趁地主琴日喺餐厅食午饭，啲人一睇到 TVB 嘅五间新闻全餐厅，啲客喺度调，啲年青人，我即时起身讲咗句，原来依度啲嘢食咗会变蠢，俾钱闪人。 喂，其实咧嗱，呢啲咪就不合作运动咯。即系你话冇用，你话玩家，你话好有事都好，但系你某程度咧，如果你长期咁样做咧，又或者有啲人食开嗰间餐厅熟咗咧，如果好多人同老板讲咧，喂，不如唔好播呢啲啦，如果你装个 now 啦，或者你上网都得噶嘛，即系我觉得长期大家用一个朋友嘅态度咧，能够将呢个由质变成为量变，就自然少人睇，自然。毒害得人少啲嘅，咁你兜口兜面喺度成班年轻人屌佢，未必有用。原因就系佢觉得你搞事咯。我觉得态度正确噶，你咁样做，你俾压力佢啫嘛。即系正如你嗰间酒楼嗰度食开嘢嘅，你硬系你明明唔想饮有糖可乐，你叫亲无糖可乐都冇嘅，你镬自己买嚟嘅。咁但系你好声气同啲相熟嘅经理讲，喂，好多人饮无糖可乐嘅，而家你不如入翻啲啦。咁佢長期見到好多客都係咁講，佢都焗住要為嗰個市場啊。所以而家反而最大力嘅就係市場咯，市場同埋溝通，我覺得呢兩樣嘢最緊要，即係呢個就係不合作運動嘅其中一樣比較有效啲咯。咁當然可能有啲老闆你屌佢都受都唔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向一啲高效率嘅嘢做會好啲啦。 Doris 兩姐姐， 好似呢度未讀啊，係嘛？係啊。 Miss Light，Hello 探长，我好少咁早嘅 live 会听到， 哎，多谢你啊， 今日好好彩，仲有灵魂小妹，深深眼嘅表情。 喂，其实讲下今日点解会喺度啦？因为今日咧，我无端端 WhatsApp 啊 Crystal， 哇，你好掂，人气即系好有观众缘，因为我从来都冇试过叫啲嘉宾嚟咧，咁多嘉宾就问佢嘢嘅，咁于是乎今晚佢就做完嘢。喂，过嚟查罪下啦，不如咁啊，嚟到玩玩下猫咁，跟住喂 live 啦，讲下啲社会嘢啦。咁点知佢都可以答到爹嘅，因为咧，即系因为我都担心咧，即系如果你有好多警察啊或者黄蓝丝嘅客咧，你上嚟我啲节目咧，假若又俾佢知道嘅话，会影响到你生意嘅。 咁佢还佢，我还我噶嘛？ 系嘛？即系佢真系嗱，你又可以 我唔会理佢哋个立场，我自己立场。 你又可以口响啲嘅，因为佢真系。覆晒街先嚟揾你啊！ 佢有佢嘅立场，我有我立场。 啱啱啱，咁所以咧，希望你消化我嗰个讲法啦，即系唔系叫你唔专业啊？有时你都系想做善事啫嘛，即系你唔认同我头先嗰啲讲大话嘅方法，其实做善事先。 嗰个都唔系大 话，嗰、那个都唔系大话，你都系软化咗佢哋。 系啊，冇 错， 功德无量。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用呢啲方法，或者阿 Crystal 都试下咁样。即系去软化佢咧，即系对成个社会都有好处。即系唔系叫你姑息佢哋啲暴行啊？我完全系觉得 两件事嚟噶。 系啊，冇错啊，唔好非黑即白啊，大家。 Miss Light， 我读咗啦，喂，系啊，喂 ，Miss Light 都未见过你入嚟，定系你唔出声咧？头先话中意听鬼故，我走咗未咧？唔知。 Doris 两姐姐 ，Parents 食早。探长， 喂 ，Hello， 派人 平月地条桥777，一杀回送中条例，二开689 file， 系喎，呢个劲喎 ，crossover， 抢麦王，其实我要多谢林郑七婆，多谢佢唤醒咗好多沉默的香港人， 但代价太大， 今日见证公公婆婆行出嚟，真系喊出嚟，好感动，大家7月21为远见 ，Alan 长尾子同无名子都弯，超力政治庇护有人， 喂，冇子同无名子都弯，弯边边外内定外先，无名子都弯系即系点啊？ 冇名字，我即系呢只。 系啊， 冇问题嘅，我只。 冇问题，咬甩都冇问题啦，真系。 哎呀，咁曳嘅你。 即系冇咗都冇问题啦。哦 ，OK， 即系嗰只就冇咩象征意义嘅。咁你咁讲系好 make sense 嘅，因为咧，如果大家讲掌控咁多只手指咧，同你最疏关系就系只冇名字，因为唔系好听你使嘅，即系做唔到精细嘢嘅冇名字。 都系。 系啊，咁你好 make sense。 弹烟灰知唔知？ 都唔会用无名指噶，你用食指噶嘛。 我唔系啊。 你用无名指噶？ 系啊，咁样噶。 哦，系啊，咦，咁你又 OK 喎。 可能你个人乱乱地咧，会唔会忘记 咗？睇原来噶，咁样都被你发现咗。 我估啦，唔系检讨下啫。嗱，乱首先系冇问题噶，即系只不过，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咧，你明明系乱咧，自己都憎咗自己，因为外面压力啊。我识无数咁多人咧，年轻嘅时候都唔知道自己乱，因为唔敢相信啊。咁所谓咧，乱咗，咁呢个系你天生嘅性倾向，你冇点解扭曲自己啫？即系纯粹系咁谂啫。 我 OK 嘅，我觉得做咩啫？我觉得唔影响人噶嘛。 唔系，我最唔 OK 就系夹硬唔认自己系。 我觉得呢啲好抑压自己，我觉得 好 惨， 系 好 灾难嚟。 自己都唔面对自己，点叫人哋去面对你？ 即 系 如果你有睇到American Beauty 咧，你就知道明明自己系挛，但系唔认系几大灾难啊，杀得人嘅。 都系 叫美丽有罪嗰度， 美丽有罪 系啊， 真系噶。 超力政治庇护有人接待 啊。唔知系咪咧？我唔知道，我求其讲噶咋。嗱，又唔读啦。啲三面嗰啲唔肯读啊，真系有灵体嘅呢个机。啊，呢、這个 DWNTHK， 咁咧你读咩咧？啊，人读啦。点解唔请 Crystal 睇下林柒以后有咩下场啊？咁我谂佢有时间应该开下盘嘅，因为呢个系好多香港人都关心嘅，因为佢呢排太忙啊，实在即系。好多单喺个手啊，所以睇唔到。 系啊，同埋有好多蓝丝嚟求救。 系咯，咁所以你得闲咧，应该睇下嘅。我认为市场就喺嗰度。喂 ，hello， 哎呀，做咩啊？弹弓口。 老探靓女，你们好。 喂 ，hello， 风。 Message retracted。M K， 每星期三都有 live。趁地主，其实呢件事系唔止四个人死，因为有 D 五报出嚟， 我都觉得 外人系唔可以随便做的，系要家人同意先可以的。以前有 D 惨事发生，都有这个想法，但系 D 师傅们都话好似不是太好，除非家人求助。 系，因为即系大家都有个道德嘅操守嘅，老实讲，即系我亦都谂到嘅。咁但系我谂到就还谂到，即系话唔应该攞人嚟消费。咁但系其实我亦都好想，即系听一听佢哋有咩讲。咁所以呢样嘢系好多复杂嘅问题嘅。咁啊，不如联络一家人啦，睇下肯唔肯啦。 判判我迟到，大家好。超力二十一号游行，唔知警民会唔会由大打一或或有示威者死亡？希望示威者见到。Thank you， 猫猫嚟啦。会 cover back 班差人十大心。Jackie 咩差人人十大心系咩意思啊？可能系打仓颉打错咗。阿监制，人十大心系咩字啊？仓颉，算啦，你再打一个咯。 Jackie 英女王条命梗劲，仲要咁长命。会 cover back 班差佬九七后换晒保安员套装服，仲边有王气？似足周星驰套回魂夜 保安。好睇啊嗰套嘢。 叫麦麒麟幻小女你好，想问下看得出杂种运数好吗 ？Lion John 探 开始运开始过杂种。 喂，杂种咁远你都及到啊？即系睇样嘅啫。 睇样嘅啫。 即系睇片都睇到噶啦。 梗系啦，如果唔系，如果唔系你个 friend 张相点样得嚟？ 系系啊，喂，咁你好崩溃噶，如果睇电视唔怪 之。好烦噶，香港电视都少睇。 因为嗰啲大陆嗰啲咩，嗰啲发言人咧，佢讲埋啲咁嘅嘢咧，即系你阅唔阅读佢，其实我自己信唔信嘅咧，讲啲嘢。 其实佢自己有时都系照稿读嘅，就自己都唔信佢自己讲。 但系以前有个其中一个发言人咧，眼大大嗰个伯咧。佢好有自信喎，讲得讲到真嘅一样喎。 你先呃到自己，先呃到人哋。 即系其实佢一个好成功嘅演员嚟喎。但近代嗰啲咧，我都及到有啲眼神都有啲闪溺嘅。 唔系咯，你要呃到人哋，你首先要呃到自己嘛。 啊，嗰条友唔知系咪俾人双规拉咗咧？即系因为嗰个好成功噶嘛，嗰、那个外长嚟嘅直头系。 陈地主七百七十七咩嘢下场？咪做过街老鼠 ？Monkey Big。稍微微笑嘅表情。 喂，大家陈地主咧，我又未必认同你咁讲嘅，即系我唔觉得佢唔系嗰家老鼠嘅。你睇下董建华，即系边边有力嘅，仲喺度几吉吉嘅，仲走出嚟，又话脚痛又剩，即系边度脚痛啫？仲做埋国家领导人，咁所以咧，我哋太低估，唔系太高估，香港人啊，即系董建华，大家都唔记得佢做咩噶啦，其实已经。董建华都害死好多人嘅，唔系讲笑啊！即系害死咗香港嘅法治嘅，根本上揾梁爱诗就 做呢个律政司。 律政司咯， 唉，真离晒谱。 Mandy and Mac 传闻政府想市分区用盐，大家点睇？嗯 ，The Key 王毅。 啊，系啊，冇错，王毅。喂，加盐其实都几棘手噶。喂，因为各个区都有商业成分噶嘛，即系其实嗰啲咁嘅地主咧，即系嗰啲地产商系唔放过你嘅，实俾压力你啊。因为你一戒严，嗰个地区生意就做唔到啦，一做唔到，点交租呢？ 跟住又跌啦， 啲租价又跌啦，楼价又跌啦， 咁咪正咯。 其实我哋觉得正嘅，但系佢好头痕噶嘛。 咁咪正咯。 系啊，我真系想戒严噶呢个角度。 而家疯狂啊，嗰个楼价。 咪咯。 咁所以咧，其实系好事嚟嘅，我都赞成戒严嘅，因为戒严嘅话咧，令到咧好多本地嘅生意嘅 idea 啦，甚至乎好多。靠啲手作去運作嘅鋪頭，因為喺零幾年、零三年之後咧，已經慢慢沒落曬。因為明明好多人好多有工藝啊，或者改衫改褲啊、維修啊，全部死曬嘅。同埋一啲正正經經賣啲精緻嘅鋪頭啊，有 designer 嘅 shop 啊，全部都死曬嘅。原因啲租咁貴，你個工序又咁複雜。又嘥咁多精神時間去做，點交到租啫？咁呢啲自力經濟或者本土經濟咧，就會復甦咯，將會。 嗯 ，Jackie 董建華樣就似果頭根，灰黑 on 728要只關心香港的未來，戲女嘅表情。 係喂，其實董建華係咪就係林德咧？你覺得？ 我哋好似有冇睇過張相？ 有啊有啊。 我目測都覺得係灰灰地啊。真系大家等啦，不过唔奇嘅，就算一个好老人啊，八十几岁都难挨嘅。老实讲，就唔好即系将自己心里面嗰啲投射落佢度嘅。不过呢个真系扑街嚟嘅。 Mandy Mac 外长王毅劲似古装人，同埋好串嘴。 系啊，呢排少见咗佢嘅。喂，系啊，大家对呢啲都有一个睇法啦。咁其实今日阿 Crystal 嚟咧，就唔系谂住嚟讲鬼故嘅。咁咧就可以解釋一下，即係大家心理嗰個角度咧，即係你嗱，我以前咧就從來都唔知道咧，原來日頭白白同埋好多人氣都旺盛咧，都有鬼見到嘅。咁嗱 ，Crystal 呢啲高齡嘅梗係見到啦。咁你至於即係你back 翻頭先啊 ，J 話嗰個師傅嗰樣嘢，你覺得靈幻界嘅朋友可唔可以真係幫到手咧？你覺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噶。 咁揾啲咩目標去攻擊啊？ 攻擊邊啲啊？ 即係譬如香港嘅政要啊，又或者共產黨嘅政要啊，邊樣難啲咧？ 哇！我梗係支持呢個共產黨算賬、啊， 即係懟爆嘅係嘛？ 咪咯， 係咯，即係其實反而個目標仲少、啊，一個雜種就搞掂咯。咁所以啊，上次嗰啲師傅唔好搞西環啦、啊，不如搞北京啦、啊。道理上北京是不是难发工一点呢？真 的不会啊， 即是无远忽界的， 对咯，他们那段时间是我们的三分一定四分一而已，即是发很多的， 是但是拿了 DNA 是不是更好呢？ 很难的， 比较难 的，是差很远的， 即是快一点的， 发很多， 是吧？咦，那我有机会呢，可能我拿到秃鹰的 DNA 的，因为我识不要爆的，那就林郑的难一点，习近平更加难，咁唔用呢啲啦，排除咗呢啲方法啦。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啲行家呢，即係阿 Crystal 嘅行家呢，都可以諗呢、這個即係集體用一啲法科嘅嘢呢嚟搞嗰個國家領導人呢，即係打佢出下洋相都好啊，即係無端端講錯嘢啊，即係我成日睇啲鬼片呢，即係整蠱啲人都係無端端開口夾著你啊，講出心裡面嘅說話公開咁樣呢，好正噶嘛呢啲， 咁样系大娘子扑个扑个扑咗落去 啦。呢啲系小事啊，佢讲咗琴晚偷人条底裤嗰啲开心啊嘛，即系白头神探嗰啲桥咧，即系成日都会有噶嘛。如果你整蛊到佢嘅话 ，MyW 中国气数如何？会 cut fell back， 记得睇过潘聪记节目讲过，跳楼和新技人死后不停重复翻佢生前记跳楼读。 你佢话重温跳楼嘅动作，你信唔信嘅？ 上呢个闪灵时间， 但系焗住系咁噶。 系啊，都系嗰个钟数咯。 即系其实嗱，我觉得好神奇嘅，因为咧呢啲咁嘅讲法咧，唔系近代噶嘛，好耐之前都已经有人咁讲。但系咧，我死 display 卡都系咁噶，即系你将 display 卡死之前咧，佢将头先嗰啲 display 过嘅嘢咧， 都系重复喺嗰度 look 住，即系嗰几架嘢。唔系我唔系搞 get 啊，即系好得意嘅呢样嘢。事实上真系咁噶，譬如你死 RAM 都系咁噶。你将你最尾嗰个 task 咧，佢嗰几架嘢咧系咁重复 look 住嗰度。原因就系咧，佢个指令去到唔听使，咁佢有电俾佢，不停咁喺度喐咯。即系呢个真系好得意嘅，我觉得我都细心谂过呢个问题嘅。喂，真系其实唔系冇道理，虽然我唔系好信嘅，咁但系会唔会排除咗佢哋可能真系会咁咧？咁嘅时候，咁你问唔到米咯，因为挂住 loop 边度可以答到你咧？ 你唔系嗰个时间去问噶嘛？ 哦，即系你问紧 佢。即 系 譬如佢三点钟去跳楼，佢永远都系三点钟去跳楼嘅啫嘛。咁 其他时间 free 嘅。 系，有啲时间好 free 嘅佢。 即系每日跳多一次嘅啫。 系啦。 咁哦 ，OK， 即系佢又唔会不停咁，好似 唔会边个不停咁恐怖啊？ 哦，咁啊，真系嗱，有啲人就讲到好似惩罚佢咁嘅，因为你不自然死亡咧，你要负翻你的责任嘅。你信我又唔 系 好信呢样嘢。 咁 我 就 系嗰，我觉得佢不由自主啫。咁啊，即系我上次研究呢个问题嘅。因为个惩罚论咧，我唔信啦。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咁马上封嗰啲人咪好爽皮，系咪先？ 我都觉得 系。咁所以我唔信咯，系咯。OK， M 王医院传出黎华奴地冲探受伤，差佬俾人大力屌佢摆前线，差佬去死， oh, okay. 所以出到来见记者系俾人屌到体湿湿。 Mandy、 oh, okay. Mac 搞佢哋后面。哈哈， 外 科 fellback 外交部华春莹好正， 啊你穿老嘢， 三峡第八探长睇， 哦讲咗啦， 就跟着楼价会下走波士嘛 ，Miss Light recap 你们冇见过你入嚟，之前久不久有听，近来成日特登听， 哦、 除咗中意听你嘅分析之外，呢一度听众嘅留言系有内容，好过其他 live 节目，啲、 哦 okay、 听众主要都系不停坏。然后个主持无论讲紧乜嘢，都会忽然间同啲听众吃雷。 哦 okay、 我听过佢一两次，顶唔顺。 边个系咁啊？ 遮住面嘅中浅肤色女人。 哦 ，OK， 喂，咁啦，系啦，你头先咁讲咧 ，Miss Light 非常好啊！即系嗱，我顺便呼吁翻咧，因为今时今日已经多咗100人，即系平均啊，即系入嚟嘅人已经多咗百零人咧。咁如果个个都打好多 emoji 咧，同埋hi 嗰个 message 虽然系好短，咁但系打好多字讲 hi 嗰啲咧就嘥咗好多版位嘅，因为要读晒出嚟啊嘛，同埋嗰啲名咧如果冇响音嗰啲，例如 C C C C C C C C C C 嗰啲咧，嘥咁耐读咗你个名咧，就希望你改个短啲嘅名，同埋或者有响音嘅名，咁啊唔使嘥咁多时间啦。同埋咧，大家尽量将hello 啊 ，hi 啊，你好啊，嗰啲咧就缩短，咁啊就更加令到 Miss Light 咧觉得呢度啲留言有内容，就咁解。咁啊，即系呢个纯粹系呼吁嚟嘅，即系借阿 Miss Light 呢个啱讲开又讲咯。咁啊，其实都大家都非常好嘅，因为大家讲啲嘢咧都言之有物啊，同埋非常有启发性嘅。咁啊，希望继续。同埋今日最可惜咧，就系嗰啲大陆人啦、马拉人啦、新加坡人啦，同埋南斯咧。就唔知点解唔入嚟，可能真系太少人啦。因为上次去到500几咧，大量呢啲人入嚟咧，我觉得即系我不单止唔会屌走佢，即系我仲会即系同佢分享下佢哋究竟点解会觉得咁咧？咁样，我觉得即系有商量或者有得沟通嘅余地嘅，就唔使下下见到人写简体字咧就话人哋蝗虫啊、五毛啊咁样，我觉得系非常之唔恰当嘅，因为。就算佢系蝗虫，就算佢系五毛，喂佢唔想噶嘛，但系难得有人招呼佢咧，佢就会讲出多啲佢点样谂法咧，即系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亦都系九吹廿四嗰个初衷咯。赞唔赞成？ 赞成。 好似夹硬屈你咁样。 吓 ，Did the ground talk 即咁 ？Baby by Pat 华春莹好正，唔系话大妈嚟喎。C Y 同 Hello 探长嘉宾好。GG 太阳气探长嘉宾， 嗱、哦、老实讲，华春莹咧虽然佢系大妈，但系一众大妈嚟讲咧，佢啲眼神系有少少气质嘅。老实讲，即系中唔中意佢讲啲嘢一件事啊。咁佢系一个高质嘅大妈嚟嘅。老实讲，真系咁啊 ，Didi 你话咩话 ？Ground hung 咩 ？Ground 呢个你识唔识点解 ？Ground hung day 咁啊？我、哦、唔知你讲乜 ，sorry， 我唔识呢个字，可能。哦，戏嚟噶，边套啊？即系哦 ，OK， 我冇睇啊，所以答唔到你哋啊 ，sorry 啊，弟弟。 Nike 后香港楼价要真正下跌，主系要等取消关闸主正式大湾区全通行主全面交淡。HPY 陈探长，我谂你忘记咗，我头先问，其实所谓鬼是否是其他能量体？ 系、哦哦，有冇答佢啊？是否是其他能量体咩意思啊？嗱，再你再问我都唔系好明白，咩叫做是否是其他能量体啊？即系能量就能量，其他能量同埋 都系能量， 系咯， 咪系能量。 即系我 鬼 分唔到， 我 分唔到 咁 detail。怨气都系能量嚟嘅，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冇错。其实任何 extra 嘅嘢，佢能够影响到你视觉同埋物理，都要有 能量 噶嘛。系啊，冇可能冇能量噶。咁所以咁样答到你啩？喂，多谢你提翻我，有时真系读唔切或者答唔切嘅真系。 M 黄春莹者串人系有深度，好过梗爽嘴秒秒打仔及吴岩做外交官，想打过四眼仔两板好耐。说跟蒋华春莹都话正，真系百货中百客。我直虾俾人，不如讨论下777咁多次反送中嘅录音机回应里面，其实系咪真系正如坊间所讲性格问题？ 其实呢样嘢咧，我有一集狗吹咧。已经巨细无遗咁讲咗我嘅睇法㗎啦。咁请你听返就回返带啦。咁虽然有啲困难，因为我都唔知边日讲过。咁我用一个好短嘅时候有好短嘅方法答你啦。我睇法呢就係、777嘅之所以录音机呢，我觉得佢係被逼嘅。原因就係呢，你唔错错咗咯，又硬硬咗咯。咁就係呢，留返呢俾一个我记得边集啦，有个稻草人嗰集。咁你听返啦。咁佢就係无非呢都係做咗一个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嘅稻草人，就係呢留返选举嘅时候就拱佢出嚟先至死。咁民建联咪成功争取到林郑月娥落台囉。工联会又成功争取到警察有独立委员会调查囉。即係我个睇法就将会係咁样嘅。唔知啱唔啱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但係我虽然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但今日呢我已经见到工联会呢就话自己成功争取到屯门公园静音喎。 吓系咩？ 无耻都扑街呀，真係。即係我纯粹係用逻辑嚟推理啦，我已经推中咗呢样嘢啦。虽然唔係 exact 我讲嗰样，但佢哋真係会咁样做㗎嘛。咁所以呢佢留返要嚟做建制票仓嘅稻草人呢，我觉得係好合理嘅呢个真係。咁当然你听开话细良嗰啲梗係唔会咁讲啦，佢哋好稳阵㗎嘛，性格一定啱啊，因为冇得追究㗎嘛。即係你点样查得出佢嘅性格系咪咁啫，你话就系、是、你信佢咪就系囉。咁所以我从来都唔会讲呢啲嘢嘅。即係我扮突出啊，即係你即係我即係纯粹我觉得即係嗰班人冇理由发生呢啲嘢你就咁话佢嘅性格，你估佢大晒嘅咩？真系佢性格系咁又有得俾佢留低嘅咩？你估？即系我就唔会咁谂咯。 丙荣吹可能讲鬼，所以小蓝丝五毛入来。Mandy Mac 今日 FB 有人留言话想21号游行调转行，由中环行翻去铜锣湾。自知 Bill Murray 嘅戏，每日醒来都是昨日一样。 哇！你讲紧呢种桥咧，其实好多戏都系咁啊。譬如我啱啱睇咗一套。Westworld 两个 season 讲晒呢，我諗佢都係有啲 inspire by 呢啲旧嘅戏嘅。又係即係如果你有 HBO 呢，你可以睇下西部世界。好有启发性嘅，尤其是你有兴趣轮回啦、落地獄啦，同埋前世今生啦，同埋梦境啦，呢啲所有嘅疑问呢，喺佢里面佢未必答到你嘅疑问，但係呢佢讲出更加多可能性。嘩，非常好睇呀。即係但係要犧牲好大嘅，因為好多集兩個 season 同埋 HBO 嗰啲劇呢一套要過幾鐘頭一集，咁所以都要嘥好多時間嘅。咁強力推介啦，即係如果Didi 呀或者另外一位朋友覺得呢啲有興趣，即係呢啲咁我提緊以上講嘅問題呢，非常有啟發性嘅呢套戲，神劇，即係神劇呀，真係唔係講笑。咁同埋昨日我睇咗套韓國片啦，就叫做上流寄生族啦，唔知有冇人睇過呢，我都觉得真係拍案叫绝嘅。即係韩国片呢近年呢我一即係爱情片你唔使指意我睇呀，最认真。咁但係呢佢有啲另类啲嘅题材呢，嘩真係非常好啊。我觉得香港人做唔到嘅韩国人就做到啦。因为佢啲劇本好完整， 同埋合情合理，非常寫實同埋在地嘅，即係所謂在地大陸話啦，即係好貼近社會嘅脈搏嘅，全世界嘅添啊，因為貧富懸殊嘅問題好嚴重，而令到人哋扭曲咗個人性啊，同埋顯露咗一啲人類嘅誤解，好多即係好無奈嘅黑色喜劇啊，可以話係，即係佢用一個好喜劇嘅方法，好輕鬆嘅手法去包裝一啲血腥腥、好黑暗嘅一啲現實出嚟，即係我高度咁樣建議大家睇呢度咩寄生族啊叫 上流 寄生族，冇錯。系啊，头先嗰阿崔炳荣都话，可能今日见到个标题咧，点样招到佢就以为系讲鬼咧，就唔入嚟啊，都唔奇嘅。咁啊，如果有一日咧想同大家倾多啲，梗系唔想有嗰啲人侵袭咧，我都次次咧都扮有鬼咧，咁可能真系 work 嘅，肯定唔会俾人搞。咁最紧要大家识做先得，因为如果大家见到咁你都唔入嚟啊，真系嘥咗我精神啦。哇，唔知系无端跌咗三十几人咧。即系话口未完就即刻俾人听啦。喂，咁好似叫到你上嚟就系听我讲，咁唔系几好意思。咁你有咩发表咧？今日你想讲咩咧？讲鬼故？ 讲鬼故啊？ 讲你表弟个鬼故。 讲我表弟个鬼故。我表弟 鬼故。我读埋呢度先，读埋呢度先啦。跟住咧，最尾咧，我就唔会令大家失望嘅。讲鬼故时间系咪好咧？就大家都系唔错咧。 超力以前新闻播亲华春莹都会吸引到我望多几眼。 嗯。重口味啊，虽然我觉得佢唔差。阿、CY 好，唔知点解到你又唔读咧 ？Groundhog Day 好睇啊 ！OK 啦，睇下先。哇，又唔读喎，台工喎 Siri。我谂咧，我要将 Siri 嗰速度教快啊，从下一集开始，因为大家好踊跃咁发表啊。SP Fork 咧又话无意中发现 Stage Two 探长讲嘢好正，亦有 point。把聲亦好特別好聽，哇！真係你真係錯愛啦！你知唔知多數人咧都話：喂，屌，即係呢個主持把聲悶到一個點啊！好多人都話 好催眠。 係啊，唔係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嘅。咁但係呢個真係可能好極端啦，即係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好憎咁樣。呢啲先至係即係唔好話自誇啦，即係有人哋批評先至係證明有價值啊！我覺得。 连全部图示威者们完全无勇气到北京包围中南海搞抗争， 啊、来了 只敢搞香港，简直卑鄙无耻。 终于来了， 趁地主今日民战联搞咗过20蚊食盘菜团 ，Miss Light 我都系经营小店，唔系自己设计、手做嘅嘢。坦白讲，六月份有几日我都有闩门，好多人会话你闩门对香港经济完全冇影响，闩嚟做乜？闩门嚟俾边个睇？正正因为我哋系小店铺头，闩门对香港经济政府冇冲击，但系对我就好大经济影响。闩门嘅原因系真系冇心情，唔系 marketing strategy 吸客。因为都有人讲我哋当闩门系做 show， 卖咗杯鱼。如果在鬼节游行，会否好易撞嘢？ 会唔会咧？夜晚都有啊！ 而家已经一齐示威啦，何况鬼节？ 哦，即系鬼一齐示威啦，已经 系咯。 咁鬼有冇嗌口号同埋举牌嘅咧？ 咁我又唔知道、 啊。即系净系见到一炸嘢， 一炸烟雾啊咁样咯。 咁你点样 make sure 佢系示威咧，去吸嗰啲人啲人怨气得唔得咧？因为有啲怨灵啊，即系见到人有 怨 气， 系啊。如果佢点长大啊？ 哦，即系佢嘅动机唔系示威嘅，定系顺便啊？你觉得？ 顺便嘅，我觉得。 哦，咁得意啊！即系因为有恐惧有恐惧嘅鬼噶嘛，啊怨气有怨气嘅鬼噶嘛。 系啊，而家好似睇紧怪兽公司咁嘅而家。 嗱，怪兽公司有讲啦。咁另外嗰度蝙蝠侠啊，唔系嗰度咩 legend， 唔系即系讲 superhero 有蝙蝠侠啦、超人啦。神奇女侠啦，闪电侠嗰套叫咩啊？我见到眼瞓啦，唔好讲啦。 英雄大联盟 系啦，冇错啦，嗰套都系，因为恐惧就有嘢出现噶啦嘛。其实呢啲都系《山海经》或者系佛教嘅故事嚟嘅，我知道。会唔会好易撞嘢啊？我谂你众志成城同埋你志气高昂咧，就唔会撞嘢。 其实系咪啲人搞错晒咧？其实唔系七月节最多鬼，系。正月嘅年初三最多鬼，全街都系鬼啊！简直系放题嗰日。 哦，系啊， 系啊，即系我哋嘅赤口。 哦，赤口先最猛鬼嘅。 系啊，系最猛鬼。 咁所以啲人咪着红色衫咯。 系。 系嘛？ 望一望佢。 望一望佢，真系埋唔到身。同 同埋赤口咧，要 都唔拜年喎。 要 design 到赤口，因為隨時嗌交又拜，咁樣啲鬼面，即係嚟一個恐怖嘅平衡啊！ 多啲元氣吸。 二代美女，美女，我想問下 Crystal 老探是否是一個好老豆？應有幾個細路？超力我唔係重口味，我可能年紀大過你啦，探長。Mick 名二百萬一齊撞鬼。Vincent 王以前在234都是听到探长把声觉得几好听、 oh, okay. 好奇是乜水、 oh, 真的多谢你啊，错我啊，真的。喂，咁他问那些东西你觉得怎样 呢？你现在不是做了五只猫的老豆？ 我想问一下 Crystal 老探是否是一个好老豆？ 那你是不是好老豆？如果五只猫的老豆你觉得？ 我觉得是啊，非常称职啊。 哦、oh, 多谢你啊。啊，为什么二代美女这么有兴趣、啊、对我的前世今生那些我咪又同你有啲纠缠嘅咧， 系今朝嗰个系 今朝 今日晏昼见嗰个系，系阵间先讲。 哦 ，OK， 好嗱，大家唔好留言住啦。如果听鬼故嘅话，如果咪读到佢眼瞓着咗都未有鬼故听。 超力我唔系重口味，我可能年 哦得读咗。喂，咁我其实认同你嘅，只不过为大家觉即系讲紧，即系佢哋唔认同嗰啲，可能佢唔系好识得。即系嗰种咁嘅味道啫，我觉得，我都觉得华春莹系正嘅大妈嚟噶，真系。 温神王以前喺二百。 哦，都读晒喂，都系嚟，系咪有啲未读咧？哦 ，OK， 我话监仔啫，监仔啊。 Hey， 探长好，嘉宾好，期待探长嘅怒火探戈。 哦，多谢你啊。 Carol's wife 红 猫五无赖咗，唔使 Crystal 师傅出马，等我哋用真女嚟超度佢哋。 哦其实我简单答一答佢啦，因为咧五毛咧，所谓即系唔好下下都叫人五毛，即系佢咁讲咧，我尝试下解读啊。佢就话咧咁样， 暴徒示威者们完全无勇气。 嗱，我觉得咧呢个有公道啊，佢系暴徒示威者，即系佢意思话咧，示威者就唔系个个暴徒啦，暴徒嗰啲示威者咁啊，多谢你即系识得分先。咁另外咧话完全无勇气到北京，嗱老实讲，嗰啲示威者有冇回乡证都成问题咯，点去北京啫？一来又唔人生路不熟，二来咧好多香港人咧老实讲，尤其示威嘅后生仔咧，根本就当中国就系中国，香港就系香港 ，Hong Kong is not China。嗱呢个解答到你啦。 咁我自己都系 喎。嗱你都系啦，系咪？ 系啊。 咁所以咧呢个解答到你咧，佢哋唔去北京包围中南海嘅原因，就唔系代表佢冇勇气 ，OK？ 咁另外咧就系只懂得搞香港。嗱，因为香港系自己地方，搞翻自己地方，唔系搞，系令到搞翻好香港嘅地方，而所以咧就系留喺香港嗰度示威，就系因为佢哋关心佢哋下一代，关心佢哋嘅朋友，关心佢哋嘅将来。咁所以呢啲咧，你不单止唔应该话系卑鄙，呢简直就系好负责任，对自己嘅地方好负责任。至于你话系卑鄙无耻咧，咁你真系要检讨下我以上所讲嘅嘢。你有冇即係答唔答到你，同埋你認唔認同啦？當然你有權唔認同啦，但係我講，我同你講無懈可擊呢個解釋 ，OK？ 好，剩翻呢、這個啊，真係聽話，即刻停曬。 My W Crystal 快啲講下鬼故。 好，快講鬼故嗱，講鬼之前咧，我想斟下水。咁不如你先營造下啲氣氛先。 认咗咩气氛？ 即系未讲个 intro 得。 你拎翻罐嘢俾我饮下先。 系啊， 晒啦你罐。 未啊。 再攞。我哋有得招呼嘉宾噶。我同埋阿徐咯，饮水要放水，好急啊！啊系喎，讲埋个鬼故就要走啦，又冇车又惊。嗯。 系啦，只猫猫都系一个嘉宾。 你饮唔饮啊？ 饮。 阿 Nana， 你把声入晒麦啦，你喺度讲乜嘢啊？ 我都 张纸添。Nana 都想讲鬼故系咪啊？ 可能讲紧我哋唔识 听啊。 佢讲紧我哋唔识听。 可能系啦。OK。预备咗啊 ！My W 777是否有鬼跟着？ 讲咗啦，头先冇啊。同埋阿 Peggy 又话系讲鬼故啦，大家讲鬼故啊。同埋阿 Keith Mock 啦，喂，多谢而家出声啦。潘聪一齐开台，潘聪彩料傻啦。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即系人都有计算嘅。因为佢开亲波都咁多人，即系佢一个生意嚟嘅。即系唔好衡量人哋个心谂咩，但系现实上个计算佢亦都唔会。睬我咯，老实讲， 我 scan 咗佢即刻缩手喎， 系嘛？ 系啊， 系啊，即系人都有计算嘅，咁所以大家唔好痴心妄想啦。即系个情况就系咁，一个商业社会咧，即系冇一个免费午餐同埋冇省油嘅灯嘅，咁所以唔好妄想啦。咁样 ，OK， 开始。 你系想听头先咩啊？ 表弟 前世今生嗰个定系听表弟？ 表弟嗰个啦，梗系。 表弟嗰个咧就咁嘅，我哋咧细个嗰阵时候，太婆仲未先游嗰阵时咧。就五六十人一起去新倫潭燒烤， 哇咁多人啊！即系 book 一架大車嗰啲啊， 一個大車又 即 系 啲去撐景嗰啲大車嘛， 撐景嗰啲。咁啊，跟住我哋去新倫潭燒烤咁樣就自己醃曬雞翼啊嗰啲啦嚇。咁、去到咧，咁就有幾大陣型嘅，我哋有一隊咧就負責透火啦。咁我哋呢啲僆仔僆妹嗰时好细个咧，就负责有啲喺度捉虾、捉娃娃鱼啊，喺隔篱新凉台嗰个位噶嘛，喺度捉娃娃鱼啊成，咁诶或者捉下伊蚓啊咁样。 有娃娃鱼噶？ 有啊，原来有喎。 哇，真系绝种噶 咯。系啊，佢有你呢个 keeper 咁大噶， 哇， 好大嘅。 系咪唐室嚟噶？ 唔系啊，娃娃鱼嚟噶，唔系唐室嚟。 咁奇？ 系啊， 我真系见识下喎。OK。 咁跟住咧。嗰陣時晏晝去到三四點去到我哋晏晝，咁啊喺一路燒住噶嘛。咁、去到入黑，去到咁啊吹住水啊，細路仔玩就玩吹水啦嚇。咁去到八九點嗰陣時咧，我家族好大，我有四十幾個老表噶。係啊，因為我太婆生十一個仔女，每個生四至五個啊嘛。咁所以我係有四十幾個老表。 一個大家族。 冇錯。咁啊，我嗰個表妹咧，其中一個表妹而家都做咗空姐噶啦。咁嗰個表妹咧， 我叫佢上嚟。 系嘛？咁佢睇佢而家，我谂唔知佢记唔记得，但我表弟就好记得呢件事，就话不如佢话佢去厕所先，本来就话啊，阵间先同你倾偈，我去厕所。咁佢又话听到铃铃声，其实我都听到，但佢系离远咗我成几棵，即系隔咗成几个人身位， 即系已经透紧炉烧紧嘢啦。 我哋唔喺个炉度，我哋系行开咗一个 距离 啊，即系我哋系隔咗三个炉之后喺度倾偈，我哋几两个女仔。咁佢话去厕所，咁我咪佢咪去厕所咯，我咪戆居居自己坐喺度咯。咁跟住佢话喂去厕所嗰边有啲唔妥，听到铃铃声，其实我听到铃铃声。咁我不如话一齐去厕所咯，咁不如索性，虽然我唔急。咁去到厕所咧，咁嗰阵时啲水喉咧仲系要揿落去嘅，唔系你第二深入去佢就会射咗出嚟噶嘛，开咗。 我即系正常系唔会，因为好大力揿噶嘛。 你要揿， 即系埋到一个自动咁样开。 系啊，自动。我哋冇埋到去，我哋去安全所，我哋系同一格，佢突然惊到，佢听到有人摇铃铃啊嘛。咁跟住，不如我哋一齐去一个厕格。两个一齐一个厕格。咁啊，去咗之后咧，咁啊飙翻出嚟。咁去完啦，咁啊，佢连手都唔洗一下。 我知嗱，个厕格个水喉喺出边噶嘛。 系啊。 咁啊，听到铃铃之余，个水喉着咗。 着咗。咁所以去完厕所就火速咁飙翻出去。 咁你有 make sure 系咪有其他人揿咗咧？ 冇人嘅， 个 厕所得我同我表妹两个。 Okay. 咁我翻到去嗰阵时候，我太婆就话：你哋去咗边啊？咁我哋就话：去咗厕所咯。我太婆就话：唔好再去啦。跟住我哋冇出声啦。咁我哋嗰啲姨妈姑姐嘅听到呢句嘢之后就即刻死，就算系急。都 忍住 我揾把两把车咧箍住，然之后又唔知点样个胶袋处理咗，然后掉落大口仔， 唔肯入去， 唔入厕所， 掉俾刘江华， 大口仔啫。咁跟住去到真系食嘢咧，咁我就又唔知点解食嘢嗰阵时咧，就一定有烟吹啦，烧紧嘢食啊乜嘅。咁啊食下嘢，我太婆就突然间唔系我见到，我太婆见到。 喂，做咩啊？咁样喎，咁我唔 plan， 我自己望过去，咁我嗰个舅父就系自己喺度食紧一只大嘅鸡翼啦。咁我亦都见到前面有条友望住佢，好似同佢对食咁样， 即系打晒茄轮咁食。 系咯，系啦， 即系佢摆咗即系嗰个新 交杯咯， 新娘新娘嗰度食嗰啲， 合紧交杯。 咁男得女鬼先？ 男两个男人啊，问题好中意嘅意思。 哦 okay、 跟住我头先话咩事啊？咁你做咩事啊？跟住最搞笑，我哋个炉系一直烧住咁，三四点一路烧到七八点、八九点去烧啊嘛。熄咗喎个炉， 哇！嗰好难熄噶， 系啊，因为你烧咗咁耐， 因为烧完嘢食，你屙得尿都熄唔到噶嘛，啲火系咯， 烧噶熄，你一路睇住佢熄， 嗯， 咁我太婆话：，唔好烧啦，走啦咁，咁我姨仔就以为，即系我表弟个阿爸就以为系走去第二个场， 哦， 咁嗰阵时已经成九点几十点，佢就走上去边度咧？走上去鹿颈， 系，哇！咁有兴致咁嘅烧啊！ 我好多嘢食啊！ 哦 ，OK， 烧唔晒。 咁啊，走咗上鹿颈，仲衰。咁啊，又系如常透露啦，靓仔靓妹继续玩啦，吓呢啲正常嘅故事情节啦。咁跟住咧，今次又唔系见到啲乜嘢，咁其实系坐喺度咧，竟然个人系寒噶。 即系去到第二个 location。 系啊，我直头系唔完全唔敢离开，大人咧对住个火咧都系咁。冻还冻，寒还寒，因为我记得是大垂直嚟嘅。咁我只肉额咧就冇而家嗰只咁大只啦。咁而家但系都有一支原子笔咁粗噶嘛。佢爆咗，我系撕鞋都执唔翻嘅。 哦，即系扑一声弹。 系，但系如果扑一声弹开咗三嚿，我好肯定有三嚿，但系一跌，咁我就话唔好眼啫。你哋嗰啲人好眼噶嘛，都执唔翻。 嗯。 咁然之后咧，惊险嘅事又发生啦。我太婆都话：，唔好透露啦，走啦，咁样。 我谂你太婆系咪好似龙头棍咁样动一动嗰啲啊？ 唔需要啊，佢本身好斯文嘅，但系已经全场咁样震撼晒，走啦！跟住咧，我当时就坐我表弟嗰个爸爸嗰架车啊嘛，就好得意咧，就睇到隔篱咧，唔系我睇到，因为我哋系觉得好寒啊，快 Q 啲上车啦。咁我姨丈话啊，隔篱架车唔打灯嘅咁样。佢最初系咁讲嘅。咁我姨妈就好惊，我话喂，开快啲，再开快啲咁。佢隔见到隔篱架车咧，就前前后后即系溜住搭车啊。咁跟住我就望住隔篱一个花车嚟 嘅。花车系咩花车？ 结婚嗰啲花车啊。 OK， 哇，好恐怖。 开篷嘅，但系冇，我见到系冇人嘅，但系开篷嘅，就前前 司机都冇啊， 冇噶。 哇！ 只有前前后后，前前后后 冇人车嚟，即系 咯。咁我姨妈就，我姨妈就净系望住前边。咁我姨妈又搣住佢大髀，跟住一只手搣住佢大髀，一只手开快啲，开快啲。 姨妈先系飞女嚟嘅，即系溜人碾车嘅。 好惊咁啊！同佢讲叫佢开快啲。咁我太婆咧就担住口烟咁望住。咁我佢话太婆就话唔准望，继续开，继续开架车啊！我个飙佬嗰架车好似飘啊，连快到飘啊，即系。然之后喺。 鹿颈， 我唔知飘系啊，未都系净系喺鹿颈嗰度嘅啫。飘到就嚟临飘到新娘潭咧，就见到有一架真系车嘅车啦，因为我唔肯定隔篱个花车系咪真系车啊。 系 系，好夸张嘅，见到一个真嘅车已经系死咗棵四轮朝天咁样咧，就喺棵树。 啊，即系炒咗噶啦。 系啊，系同隔篱嗰个花车一模一样。 哦，即系佢个未炒车之前嗰个影像嚟。 系啊，跟住我表弟到而家都话好惊呢个鬼故，佢话哇。而家你都唔好叫我去錄嘅，因為黐線。 其實嗰條路咧嘅交通意外全部都很恐怖啊！即係我記得你講同一條路咧，有架車撞埋，成架車開咗邊，曾經 開邊 係啊， 蒜蓉開邊下 係啊，好恐怖啊！即係我記得呢啲係廿年前嘅事嚟嘅，唔知係咪你講緊嗰單咧？不過好多嘅嗰度嗰條路好危險嘅，因為好多人碾車嘅。咁你集體都見到啊？定係你表弟見到？ 我表弟觉得好， 飙紧车嗰 个，飙紧车嗰个位，佢唔系坐喺飙车嗰个位，佢就觉得好好玩啊！架车开到咁快，就望住山路。但我姨妈就都系高龄嘅，佢就见痕晒鸡咁搣住我姨丈个大髀，另外一手拍住佢，叫佢猛开快啲，快啲。我姨丈就系两边都唔敢望， 即 系喺 即系总之压力就嚟自个大髀。 系啊，青筋暴现飙晒汗咯，系咁冲架车咯。 嗯，喂，你咁讲咧，我真系好好奇啊！嗱，你讲紧你嘅高龄，即系见到鬼嘅力量嚟自你太嫲噶嘛？ 太婆 噶嘛？ 嗯。 咁但系开始就四廿条友都有阴阳眼，咪好劲抽咯？ 好彩唔係囉，我哋不過都超過十條狗 㗎。哇，正啊，壯觀喎、 啊。係啊，因為我二舅父見到啦， 係係 咁我表弟細個見到啦，咁我表弟個阿媽見到啦，咁我啦，我太婆，跟住仲有做空姐嗰個細個都見到嘅，即係佢係見到，我記得佢哋都見到十幾歲先係見到嘅。 Okay。 咁跟住我而家，我以前幫手湊 BB 噶嘛，咁我湊嗰個 BB 嘅細妹就見到啦、 啊， 但家姐係完全戇居，乜、都見唔到嘅。 即 係 DNA 嘅問題啦，即係撈得到就有啦。 係啦，咁跟住等我諗下先，應該仲有幾個係見過。 喂，咁啊嗱，我講翻頭先咧，即係你係咪啱啱預正嗰個時間咧？就係、佢每日嘅一 loop 嘅。係 嗰個叫閃靈時間。 哇！有癮喎、啊，真係閃靈時間。 啊、 喂，咁我想知咧，而家你仲會唔會舉人的死啊？個人嘅死啊？食嘅近年。 冇啊！近排佢变咗奇英团啊，因为个个要翻工翻学。 啊，喂，咁啊正啊！即系如果你仲有联系嘅话咧， 有联系。 咁你又吹鸡叫佢哋一齐投票啊嘛？ 投票乜嘢？ 即系投票俾民主派咧，因为你好难可以一次过吹鸡几廿人咁样咧，即系投一，即系一齐去。因为建制派系成日做到嘅，但系假如佢哋冇乜政治倾向嘅话咧，就麻烦你帮帮手啦，真的。 我太婆嗰阵时拜拜嗰阵时， 仲有下面嗰啲 成百几件白衫噶，百几套白衫。 哇，系啦，即系你有呢个能力咧，你好似阿周星驰嗰套戏咧，同七公咁样突然间上身，哇，上身拍马，话俾佢听咧，叫佢哋全部都系投民主派，唔好投民建联。哇，如果你做到咧，你又为香港做一件好大嘅，积咗好大嘅福啊，真系。 功德嚟喎， 梗系功德啦，喂，真系记住考虑下，真系值得。即系你唔使，你直头有能力嘅，你话哇太婆。太婆话，因为事实上又是当你讲唔讲话都好啊，呢样嘢真系为香港好个祈福啦。你实际呢样嘢唔系祈福咁简单，祈福你得唔得你都未必知啊。但呢样嘢一定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咯。你谂下嗱，举个例，我唔使同你讲太多啦。我哋今日大白象工程点解容易过到咧？点解我哋啲钱俾人放弃咁放咧？原因就系立法会里面嘅成分问题啊嘛。咁假如你一个家族啊，有成百友 啊， 你已经真系一个震撼嘅一个力量嚟噶啦。咁做呢啲，如果你又能够做得到嘅话，哇！呢、这个真系好过你帮好多人啊，同时帮好多人啊，即系你嘅义务，唔系你个使命都系做呢样嘢啫嘛，都系令到个世界更加好啫嘛，帮到人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值得考虑。喂，咁啊，唔好阻你咁耐，因为要赶车搭，同埋你未食嘢噶系嘛？ 未啊。 哎呀，咁啊，你最尾几点搭车可以？ 十二点几咯。 哎，咁啊，同佢落去南食啲嘢先。 好。 好啦，再见。喂，多谢各位。咁啊，嗰啲sponsor 嘅朋友，多谢你先啦。咁啊，就唔可以一一读出啦，因为咧，真系实在要赶住走啊，佢哋。咁就好啦。喂，多谢阿 Crystal， 多谢阿 Manson， 咁啊，专登嚟即系讲阿猫俾我拉咗嚟讲 live 咧，次次都系咁样，真系。咁总之，我个人就好中意即兴噶啦。喂，好。咁啊，多谢各位 ，thank you。系，仲有听日 live 啊，咁有个重量级嘉宾咧，我而家唔爆拥住啊，真系好重量噶，唔系讲笑啊，佢亦都改变咗香港历史啊。好，听日见，拜拜。